可以大家輕鬆一下啦。咁啊，龍舟都暫要暫一暫停，咁啊，可能喺八月啊至到十月嘅期間咧，先至會復賽啦。咁啊，藉住呢個機會，大家唞一唞咯。定還是你會有啲嘅策略咧？收入嘅策略就係星期四啊，公眾假期啊，係咪？咁啊，星期五啊，你會唔會攞一日假咧？咁你知而家香港人。可能好多咧都有一啲嘅即系假期可以攞，唔攞啊清唔到啊，迟啲系咪？咁啊攞咗一日假期嘅时候，啊四连放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吓。咁啊你都有你自己心入边嘅盘算嘅，咁啊希望咧都可以咧个个都吓做到自己所想嘅运筹帷幄咁啊最好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今天系2020年嘅6月23号星期二，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类成日都有句说话就系不断重复又重复相同嘅错误。人类一直都系重复过去嘅道路，纵然系错嘅，都系一样。我哋唔好讲人类啦，讲每一个人啦。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立场，佢认为佢自己系啱。所以我成日都会谂，其实呢个世界上咧，冇人会特登知道嗰件事系错，然后会做嘅。可能有阵时会啦，不过机会都唔多。但系人大部分都系觉得，因为呢件事我认为啱，所以先至做。只不过大家立场不一样，所以先至会产生摩擦。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啱的，然后我们很容易就会在罪恶里面衍生出更加多的罪恶，在悲哀里面衍生出更加多的悲哀，我们很容易会找不到出路。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放低自己的立场，放低自己所想，听了人家的先，然后感受一下人家的立场，人家的身份，才去判断到底事实的是与非。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中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神，心急如焚，惊翻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窒息的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己。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 吻，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了禁，漆黑心间中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城内每日恶梦照过，离别都过，未努力过。 一首嘅作品啊，可能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同行的重要性，与人同行，邓小巧。今天的工作或者今天的学习和人相处的时间里面，你会不会多些想想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这种奥秘，这种玄妙呢？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揭这个神光百科之前，再望望天气先。大致天晴以及炎热的，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到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啊，都系低水平嚟噶。好啦，咁啊，朝头早、晏昼、夜晚，你谂住今日哇，到底食啲乜嘢咧？我咧就经常都会为呢个事情咧去到头痛啊！由细到大咧，有一个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可能都系唔好居多嘅习惯噶啦，就系好中意咧问食乜嘢啊！成日咧觉得知道食乜嘢之后咧，可能仍然有一种嘅期盼。转头又再喺度问啊，所以咧系烦嘅。不过问完之后咧，个心又会安乐、哦。人就系咁噶啦，所以有阵时候三餐咧系重要嘅。即系人最基本咧就系食得好、住得好，系咪？啊，着得好咁样嘛，系咪？咁啊都想知道自己过得好唔好噶嘛。好啦，咁啊三餐入边咧，你可以选择好多唔同嘅菜式嘅。其中有呢个菜式咧，可能会系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嗱，我自己几中意咧就系食呢一啲叫做汉堡包嘅、哦。不过咧之前嘅时间咧，见到因为美国方面啊，有四名嘅儿童咧曾经啊食嗰啲未煮熟嘅汉堡牛肉咧，咁啊导致死亡。咁啊，食安中心亦都话到啦，未煮熟嘅汉堡牛肉或者牛扒咧，可以引致咧就系食物中毒嘅、哦。好啦，咁啊，汉堡到底系几时开始啊？我哋会食呢一样嘅食物嘅咧？嗱，汉堡应该咧就系大家好熟悉嘅一种叫做西餐西式嘅食品。咁但系咧就原来都有自己嘅故事嘅、哦。咁啊，以前咧有啲嘅叫做海运公司啦，即系都仲系以船去到咧就系运送货物嘅年代啊吓。咁佢哋啲船队咧规模好大嘅。咁啊喺以前嘅时间啦，啲船只航行咧就系需要依靠咧就好大量嘅水手咧去到维持。哇，又要扬帆啊，又要咧搵个人企喺上边啊个竹竿上边咧就望下，哇，到底附近风浪点啊？有冇其他嘅船只啊？需唔需要啲嘅信息咧，就发放出去啊？咁样咁，所以咧，大量嘅水手同船公司嘅关系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亦都咧就系、是、啊，当其时啊吓，有一间大型嘅公司，咁啊，因为地理嘅问题，咁啊，佢哋咧就雇用咗大量啊喺汉堡港口嘅一啲叫做当地人啦、啊。咁呢啲嘅叫做汉堡港口嘅人咧，就称之为咧。啊，叫做漢堡水手喎、哦，咁啊，為咗滿足呢啲漢堡水手到達美國之後嘅食物需求啦，咁啊，美國嘅各大港口啦，咁啊，亦都相繼咧就希望咧呢啲咁大量嘅人力啊，或者係叫做客仔啦，水手都係客仔嚟噶嘛，咁啊，帶嚟一啲嘅唔同經濟效益俾佢哋啦，尤其是咧就喺位於港口嘅餐廳、哦，咁啊，於是乎咧就好似雨後春筍一樣，不斷咁樣冒出嚟，希望咧可以得到呢啲叫做漢堡水手嘅青睐嘅。好啦，於是乎咧有餐厅咧就諗到啦，不如咧就用汉堡牛扒、啊、做一个招牌菜去到招揽呢啲嘅客人啦。所谓嘅汉堡牛扒咧，就係将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德国咧就好出名就係香肠㗎嘛，係咪？於是乎咧佢哋諗到啲点子，就係将德国嘅牛肉啊、牛肉丸啊所造成嘅一啲嘅就物体啦，咁然后就将佢变成咧 又扁又平的牛肉、啊、牛扒咁样，即系好似我哋而家成日所讲嗰啲汉堡扒，加上啲酱汁啊、蛋啊，以前仲有啲时候会加埋啲通心粉嘅，咁啊令到大家觉得咦价廉物美。咁当时咧，每一个嘅汉堡扒嘅价钱咧都系相当之平嘅啫，咁啊比德国本地啊食佢哋嘅叫做肉丸啊、肠啊，仲要平、啊，而且咧啊，当其时有阵时德国人就会觉得喂更加好食、啊。於是乎咧，對於呢啲叫做遠航嘅水手嚟講，上到岸，哇！食到啲咁好食嘅嘢，就好似我咁啦，個人點啊，安心曬咯。於是乎啲漢堡牛扒啊，就喺美國嘅各大港口咧，就形成咗一種特別嘅色彩喺度啦。咁啊，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嘅官方認定，第一個漢堡包咧，即係用漢堡包做餡，然後漢堡嗰啲麵包夾住佢，就係由一位叫做 Louis 嘅丹麥移民。在1900年啦，咁喺佢自己一个叫做活动餐车入边咧，咁啊推出一个叫做 lunch 一个午餐咧就出售嘅。啊，但系直至到今日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嘅讲法。咁但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咁啊汉堡包咁啊呢个汉堡包咧就系因为同嗰个汉堡港口咧系有关系，咁啊所以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名字啦。咁啊今日已经演变到咧就系会夹住肉啊、生菜啊、酱汁啊。芝士啊，咁啊，等好多人咧就享受呢一个食物嘅。今日你会唔会选择自己心爱嘅一款啊包包去到做自己嘅早餐、午餐或者系晚餐呢？不过系乜嘢人整俾你先至系重要？你会买定还是身边有一个人笑住个嘴去到砌一个靓靓嘅汉堡包送俾你食呢？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定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还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在劫难里，希望从未吸沾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 首姜涛嘅歌，佢系蒙着嘴说爱你，定系蒙着嘴说爱我呢？吓，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6:25啦，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我哋嘅屋企嘅雪柜咧，其实有阵时啊，都要长期插住电啦。有啲雪柜可能会嘥电啲嘅，个关键喺边度呢？首先你就要谂下啦，雪柜有冇放喺一个阳光直接照射到嘅地方，又或者喺煮食炉旁边等等发热嘅物件咧，咁样系会嘥电啲噶。雪柜嘅顶部同埋四周围其实系需要有足够嘅空间去到散热，并且定期咧就为雪柜背面一啲散热装置咧做一啲嘅清洁嘅工作，咁样先至可以令到个雪柜咧发挥更加好嘅效能，同埋咧更加悭电噶。而且啊，亦都唔好将雪柜咧校到最冻嘅温度，因为咁样咧系最嘥电，亦都咧就系会令到食物啊好容易咧就系过度变坏噶。定期清洁我哋嘅雪柜，以及咧就清理一啲过期嘅食品，等雪柜咧可以唔需要成日塞得太满，都系令到咧雪柜可以保持住咧就系悭电嘅一种嘅最好嘅方法嚟噶。而令到呢个雪柜冷空气可以流通无阻，先至系好嘅雪柜。记住啊，放一啲食品入去雪柜之前，一定要摊冻晒，唔好热辣辣放入去啊。 随和随长吻到断气，像演戏。随和随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遗收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泪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尚实际甜蜜话，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挨，没有温柔和鲜花。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余生都送你。 一首作品《黎明故家》， 同居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总理李克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像会议。习近平指出，中方愿意同欧方携手努力，推动新型肺炎后疫情时代，双方关系更加稳健成熟。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为欧洲提供新一轮合作机遇和发展空间。强调中欧无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米歇尔和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严重关注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如果继续展开立法，将面临非常负面的后果，期望北京当局三思。米歇尔又批评中方任意拘留铜锣湾书店股东、瑞典籍公民桂文海以及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另外，米歇尔期望中国向欧盟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变以往贸易不平衡的情况。双方重申致力在今年达成中欧投资协定。美国国务院在当地星期一起将四间中国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列入外国视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威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这四间的媒体拥有全面的编辑控制权，强调有关行动只是回应中方的行动。史达威又表示，好高兴欧盟同其他国家正系考虑对中国媒体采取类似的措施。被美国列为外国视团的中国媒体，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在美国的工作人员名单、个人资料、人事变动等，并需要登记在当地租任或者持有的房产清单。相信有关做法将限制四间媒体在美国的业务。美国国务院在今年二月宣布，将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等的五家中国主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视团。全球过去一日新增183,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至今确诊感染人数突破900,000，469,000多人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正是研究更多有关治疗新型肺炎的方法，对于近日研究发现类固醇地塞米松有助减低新型肺炎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他认为是值得庆祝。谭德赛说，下一个挑战是要增加生产和分发地塞米松，又强调地塞米松只是适用于严重和危急的病例，并需要在医护监督之下服用。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由于新型肺炎正在人口大国发展，确诊人数正在增加，部分增长是源自检测力度增加，但不认为这个是因为检测而引起。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按他对港区国安法公布的草案说明内容理解，当中所指由特首指定若干法官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案件，是从不同阶级，由裁判官、区域法院以至高院列出专门去处理涉及国安案件的法官名单，而并非某一些人所指是特首指定那一名的法官去审案。郑若骅说，本港例如是商事法庭都会被一些法官专门处理这类的案件，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专长，写案例也都会更加清晰。强调法官只会按法律和证据审案，认为有关的安排不会影响法院的司法独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来到6:36，看看天气先，大致天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的。市区最高的气温会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0%。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继续都有白权浩喺度陪住你哋咧，一齐喺6:37嘅时间揭揭报纸先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時間都可以睇睇一啲咧，就係調查嚇。有調查發現啦，關於啲乜嘢嘅咧，就係青年人啊，嗰啲叫做關節痛年輕化陰功。好啦，呢個調查咧就喺上年進行噶啦。咁超過咧就係500位受訪嘅香港人入邊啦，有 52% 嘅人士表示咧就受到關節痛或者咧就係膝頭哥痛嘅困擾。哎呀！好啦，上年就以问卷的调查形式访问了505名30岁或者以上的香港人。结果显示就是有 52% 的受访者有关节痛，当中 76% 的人表示就有膝头哥痛。对比以往同类的调查入面，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千名的受访者入面只是得 15.3% 的人是有关节痛的。意味着在过去的20年，香港人有关节痛的比率哎呀录得增幅啊。今次的调查就有 77% 的受访者认为关节痛呢关节的问题在40岁才会出现。但是调查结果就显示100名30至39岁的受访者入面已经有 41% 出现关节痛。香港肌肉骨骼痛学会他们的会长呢就说到了，临床所见关节痛求诊个案有年轻化的趋势，提醒市民应该就加强保护我们的关节。调查也发现受关节痛困扰的受访者入面有 56% 的人士说会主动处理关节的问题，当中 39% 的人就会靠做运动去到治疗，有 36% 的人就会用药酒或者是止痛贴的，15% 的人就会服用一些关节的营养补充品。不过学会也提醒市民应该就从根本去到做起。何谓根本呢？即是以大量的健身训练、肌肉强化运动等等， 亦都应该采取有效的营养补充品啊。咁啊，除咗咧就係較多人服用嘅，譬如葡萄糖胺啊、鈣啊、魚油之外，啊有研究發現咧，亦都就係話到嗰啲生物活性骨膠原蛋白，即係叫 BCP 咧，啊都有助咧就係修補關節嘅軟骨組織嘅。不過啦，提醒市民嚇，如果有需要服用任何嘅藥品或者係護理藥品嘅時間咧，都應該咧就諮詢一下醫護人員嘅意見嘅。关节咧对好多人嚟讲咧特别啦，星期六日嘅时候一喐咧就发觉哇，啲关节又痛啦，真系啦，需要好好地护理下同埋保养下。咁啊，膝头哥咧，身体嘅健康全部都系属于自己嘅，护唔护理，点样去到用自己嘅身体咧，就系你自己嘅决定嚟噶啦。 灰暗的这一个失眠人，亲爱的这枯燥的凌晨，时针太响，瞓一觉亦过分。讨厌的再不再想留言，常想爱的再不再想缠绵，毫无感觉的经过几次才发现， yeah, yeah, 和自己哭崩成墙，和自己雕刻肖像，和自己分享我理想，和自己和自己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不信不信运，不信真有一个神，不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醒看太暗是谁人责任，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哭够想发问，天国可有一个神，不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擦擦想接通，乌鸦想进攻，想接触最温暖的灵魂，想记起最可爱的情人，还想抱紧，不过见已没地方。再不再想缠绵，毫无感觉的，经过几次才发现。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不信不信运，不信真有一个神，得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醒看太暗是谁人责任，一个一个人，当我只有一个人，哭够想发问，天国可有一个神，得过一个人，得过且过一个人，孤单想进攻，寂寞是几多位你 少年一首新作品《一个一个人》，今日朝头早咧都唔系一个人噶啦，讲下职场陷阱啊，到底啊工作上面有啲乜嘢职场禁语？哇，大家唔小心成日讲咗嘅咧，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同大家讲下职场陷阱。咁啊电话侧边咧，亦都咧就系揾咗啊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ny 喺度嘅。早晨啊 ，Vinny。 早晨啊。 系啊，嗱，翻工咧的而且确而家即系叫做大家都特别啊，就系担心自己嘅饭碗啊不保啦。咁啊有好多嘅陷阱咧，我哋好容易踩到地雷嘅。有边方面嘅地雷特别容易踩到咧 ，Vinny？ 讲嘢咯，即系小心你讲嘢啦，因为 你好急着你啊， 系啊，就系冇错啦。所以 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做過人上司啦。咁我自己都有做，我自己都係一個上司嚟嘅。咁有時咧，聽到啲下屬有時佢唔知有心定冇意啦，但可能好多時都係冇心㗎。佢好口快快講咗佢心裏面嘅感受出嚟。咁其實呢啲嘢可能佢講嘅冇意，但係我作為老闆聽到咧，其實就好大件事嘅。 嗯。 即係有啲咩通常會第一架，即係作為老闆第一句聽到下屬最唔應該講，其實都即係我諗到好大圍就係、是，首先細個成日都話 can， 成日都話要 can do 嘛，係咪？第一句同我講話，係啊，做唔到喎、啊，咁我哋通常老闆第一句聽到就做唔到，咁我請你翻嚟做咩咧？係咪？咁通常你話第一句就話有時會叫佢做啲嘢啊，又或者。指派佢做一啲嘅嘢，你唔好理佢识唔识做，又或者其实你唔知道老板俾你嗰个目的系乜嘢嘅。咁、但系第一句就先话唔识做，或者唔知点做，或者做唔到。 哦，第一句又打退堂鼓。 啊，系啦，冇错啦。咁首先你嗱，虽然话之前有讲过话点样学识 say no 啫，系咪？咁但系即系讲 say no 之前咧，其实即系。那個第一樣嘢真係唔好話第一下就 say no 先，你要 understand， 即係你要明白點解有呢個工作。其實咧，老闆俾得你嘅做得嘅嘢咧，首先其實佢係唔 expect 你做唔到唔做，佢俾得你其實有指示嚟嘅。 嗯， 係啦，你公然咁快就話我做唔到唔識做咧，其實即係公然違抗， 即係推作。 公然违抗老板嘅命令， 吓、啊、已经唔想做啦，直头份工都唔想做啦，不如系嘛，老板一定会咁谂噶喎， 或者冇心去试咯，因为可能咧，其实老板俾得呢、這个，可能有机会真系一件你睇到可能一件好大嘅工作啦，或者一件好难嘅工作，咁但系其实有机会系老板想试你一个嘅方法嚟嘅，又或者佢想去 train 你一个嘅途径， 嗯。 咁啊，其實就算我都咁講啦，唔好話唔講得，唔係話唔講得呢句，但喺你講呢句之前咧，你一定要好清楚了解，究竟個工作背後嘅意義或者個目的喺邊度？就算你想 say no 咧，其實咧個言辭都要去婉轉啲嘅，唔係話我做唔到唔識做。我諗你要即係個即係所有人都要諗下點樣去叫做婉轉係 say no 啦。即係譬如可能啊，即係我老闆點樣可以俾多啲 support 我啊，或者我需要即係應該係個個圖高個方式係我點樣先至可以做到份工或者做得好件事，而唔係話去 say no。 係仍然俾老闆覺得咧，你唔係想推嘅，只係想有。虚心学习的空间 是啦，没错啦，即这个是很重要的，即是不要先推却老板先啦，不是说下都要 say yes， 就是其实即是讲一个心态，其实讲一来来去你讲嘢话开口及着你，其实最重要就是反映你的心态如何，是吧、即是如果你第一下就说我做不到，那喂那其实你都连试都不想试，那一定做不到啦，是不是？那这个是我们老板会看到的其中一个很直接想到那个方向，那啊即是你在老板眼中究竟你有没有成日说 potential 啊，有冇发展的机会啊空间啊，其实在这些情况已经看不到的了。 嗯，明白。那还有一些什么开口及着你又容易踩到地雷呢？ 剛才說我做不到啦，第二樣嘢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哇好衰啊呢句，其实呢句都是好衰。 好讨厌啊，是不 是？是啊，就算不要说工作的地方啦，屋企啊，如果我有屋企人问身佢、我不知道吃什么啊，不知道，其实都挺猛的。 其实是啦、啊、即是不知道不紧要的。啊、即是真的问住你好多时候都是你未必是知道那一位，或者你是即是负责任。咁但是你这一句又是啦，有你冇你就是落得闸先。咁其实即係你有幾合作，你有幾願意去幫人呢，咁啊，所以唔好話一講就話唔知道，即係你又係要婉轉啲。咁通常就我會建議就係話我唔係好，暫時我唔好清楚啊，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多啲嘅背景俾我知啊？我可能未必係即係知道或者俾到個答案你，但我盡量幫你去揾翻，即係負責人啦、又或者幫你揾到個答案翻嚟啊。所以我諗係成個嘅。表即嗰個嘅又係方法要婉轉啲，又係唔好咁快就嚟得嚟問你去攞個建議，或者佢都未必係問你攞答案嘅，但可能佢揾你幫手，咁但係就唔好先落咗閘先咯。 哦，係呢、這個緊要啊！如果唔係你下下都咩，我唔知道。同埋咧，通常個感覺咧，大家就覺得你講唔知嘅態度咧都好衰啊！有陣時 係啊， 你知唔知啊？我唔知喎、啊，哇！嗰啲我真係～走啦，嬲豬啊！ 你講得多十次唔知咧，都好坦白講，啲人就真係唔揾你嘅嗱。咁當然啦，你可能都會覺得唔揾我仲好，但係即係嗱，即係冇事冇講就好地地。咁但係好似咁講啊， 今年有咁嘅情況，即係我都唔想再有啊。咁你諗下，成日都話要擺邊個喺個 list 上面咧？咁你啲咁唔合作啊，又容易幫人啊，咁你就一定係榜上有名噶啦。 係啊，因住啊，即係第日收到大信封嘅時候，行入去老闆啊，問佢老闆你做咩炒我？老闆答翻你一句，我唔知喎。 好 嬲，真系嬲啊！大家都系好，有啲咩可有及著你，真系小心啲嘅咧。 诶，嗱，同港人啦，即系譬如嗱，即系好时而家做嘢咧，就唔系话同自己做噶嘛。咁有时又系都系讲紧一个心态啦。同老板讲，又或者啲嘢做得唔顺嘅时候咧，你其中个理由系话我同阿边个边个合作唔到，佢好难去合作，或者佢唔同我合作。呢个咧虽然未必系真系关你事，可能实情都系咁样。咁但系咧嗱，首先咧即系唔系话要谂到咁阴谋论啦，但系咧其实你做得呢一样嘢有少少即系讲人是非啦，即系唔系话唔讲啫。咁但系话合作唔到咧，其实呢一句个范围好大嘅，即系点合作唔到咧？咁首先第一啦，老板其实问得你，又或者其实讲真，佢都唔期望聽到呢一句說話嘅，好多時都唔會期望聽到，因為呢一個係你要解決嘅問題之一嚟嘅，係你日常工作要解決、要處理嘅問題之一。 嗯， 咁你都同即係你同老闆講話，我同邊個邊個合作唔到，咁其實佢就會諗啦，咁你想我點咧？又或者你想點咧？ 哦， 你又唔提供个解决办法喎，系咪？咁作为老板，你想我点咧？系咪真系揾人哋个老板去讲啊？定系我直接揾人哋去讲啊？定系其实点点点？定系你想话俾我听？其实哦，因为你同阿边个边个合作唔到，做唔到噶啦，我就系咁做唔到，因为阿边个边个唔同我合作，唔关我事噶噃。即系老板可以有唔同嘅，即系佢你要谂下代入佢嘅角色，佢嘅方向，佢点样去消化你呢句说话咧？可以佢嗱，遇咗一个好老板，可能佢会即刻会帮下你嘅。咁但系你唔知噶嘛，成日都话地雷，即系个陷阱就系、是、你唔知道老板点样去诠释你呢番说话嘅。 系哦，哇！你讲嘢真系要好小心啊。 其实是的，即是所谓即是讲记住呢，永远即是你的角色就是要回来你受薪的打好份工做好工作，你是即是为人服务的，你是要解决，你是要解决问题的，而不是抛晒啲问题俾老板的。 啊、OK， 明白。好，呢样嘢都要记住啦。仲有啲咩我哋特别要注意嘅呢 ，Vincent？ 其中一样其实好似一个相类似嘅范围嘅，即系头先话唔得、唔识做、唔知同边合作唔到。直落有啲嘢我都成日听到，我自己都成日听到咧，都系讲喂呢、這个唔系我工作范围嚟噶噃。 哦，即系系咪同嗰啲喂唔关我事嘅嘢都有啲关系咧？差唔多， 似嘅冇錯啦，即係唔係我嘅責任啊？呢一樣嘢咧，老闆聽，或者其實未必係老闆嘅，就算係同事之間咧，第一句佢會點諗你咧？第一句就會你已經好快咁建立咗你個形象咧，就不負責任。 哦，同埋射博。 系啦，正常啦，射角 A 字博啊嘛，啲职场有 A 字博噶佢。 系啦，射得就射。咁首先即系又系咁样讲，即系呢个系呢、這个好紧要。你点去建立你职场上嗰个嘅嗰、那个形象咧？成日都讲过话，即系责任心好紧要。你一讲呢句话，唔系我工作范围嚟嘅。首先咧，边个定工作范围咧？即系唔系你定嘅。咁即系一定系老板同你定啦。咁同埋工作范围咧。是每一日都可以，即是讲真的可以每日都转。我成日都话讲緊个咩 job description 啊工作内容啊。其实呢一样嘢呢好多时都系即系死嘅一个比较即系一个叫做 core 啦核心嘅项目啦核心嘅工作内容啦。咁但系去到即系每一日日常工作范围呢其实你点好难去界定唔系由你去话系咪摆落你嘅工作范围属唔属于你的工作范围之一嚟㗎。 哦咁啊喂会唔会抱住第二个心态呢成日都话唔关我事或者唔系我工作范围啦。如果调翻转就系话，抱住个心就帮得就帮，呢啲咧真系精英之中嘅精英，算系。 帮得就帮嗱，系嘅嗱，但系之前咧好耐之前讲过，点样去嗱？如果当唔影响你嗰个日常即系工作表现啦，唔影响即系本身你嘅表现，其实系好鼓励嘅，即系尽量做多啲啊，试得到就试，或者帮人，其实系即系对于整体嘅公司嗰个表现系好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即系太多嘢，识得去 say no 啦。咁但系当然嗱，又系咁讲，即系。那個心態成日都講緊公司管理層或者老闆咧，睇一個員工嘅心態好緊要。成日都話你係咪好願意去學啦，願意去分擔多啲啦。啊，其實你都有咁講啊，就係唔好怕蝕底啊嘛。咁你成日都即係如果你又係乜嘢都係計較同份工去計較，咁嗱，即係又好坦白講倒翻轉，咁個老闆就會問翻你，咁我係咪即係根據你做緊嘅嘢，我同你稱俾幾多人工你咧？ 咁啊，呢樣嘢大家都要注意嗱，記住啊，你翻工嘅時候咧，好容易就。 开口及着你，哇！有阵时一个唔记得，除咗得罪同事之外咧，仲得罪埋老板啊！咁所以大家翻工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小心讲嘢，可以保住自己份工啊！吓，今日朝头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Vinny， 拜拜， 拜拜。 翻工讲嘢真系小心及着你啊！有时候有啲说话要嗌出嚟，要讲出嚟，喂，收收先，收收先，但又好想讲，要灵魂帮你嗌住先啦。郑多娜嘅作品《灵魂呐喊》。 每日每夜，处处也被无法可反击。向前去后，处处也进击，无法可喘息。暗里忘了去路，来吧，发热照亮漆黑的那方土。请赶紧释放这求救信号，逃离这乱世，共你再觅寻去路。摧毁这恶号，一起去找心中追赶的国度。来吧，我们坚守这态度，这漫长的道路。世俗压力压碎了记忆，沿集体失忆，满是荆棘，布满了自卑，迷茫的足迹。假使于黑暗里忘了去路，来吧，发热照亮漆黑的那方土。请赶紧释放这求救信号，逃离这乱世，共你未发跌倒。 作品《灵魂呐喊》啊，而家听埋农夫帮嘅推介作品精选先，我转头分道广播咯，继续留意住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哋转头再见。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给中女啊，唔系给轻熟女的信。踏入三字头的 JW 话，这首歌是为女生而唱的，希望女生一同成长，一同扶持。而他认为最神奇的事呢，就是填词人是男人，但是就很明白女孩子心里面想着什么。 編曲楊振邦，填詞陳詠軒，監製舒文。 還好他已經不再哭，成長一歲一歲那麼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W 轻熟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指是特首指定那一名法官去审案。郑若骅话，本港例如在商事法庭都会被一些法官专门处理这一类的案件，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专长，专写案例亦都会更加清晰。强调法官只会按法律和证据审案，认为有关的安排不会影响法院的司法独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有几认真，有迹可查。 五月至到七月就开始少啦，五六月呢萤火虫开始在松仔园出没的一个大好的时机，都有好张呢。 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啦，但五六月呢就咩你有咩说话呢我真的想问啊，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啦，又 係咪认真霸气呢？咁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都要认真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晨光第一线。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那些年陪我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是 Brian 梁兆辉， 我是 Angela 欧文斯。 Hello 我是西斯， 我是陈永仪， 我是阮兆祥， 我是郑子诚， 我是邓维斯。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 我是李正森， 我是张伟基。 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龙舟鼓响，总有天沦落共享。 风骚快活人端午节推介， 端午佳节听二台，一家大细好运来。 阿爸听到笑呵呵，阿妈听到唱山歌。 二台节目多罗罗，全家听完 I enco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8啊，吓咁啊，留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出边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直播室入边咁啊，除咗咧继续有白元豪之外啦，芭比都翻咗嚟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咧，讲一声早晨啊。 咁啊，想问一下芭比啦，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屋企人已经俾好多空间你去学习啊？譬如游水啊、踩单车啊咁样。 都有啊，其实我记得呢细细个点解会开始想去学嘢呢，一来就係因为放暑假啦，咁二来呢就係因为呢啲朋辈嘅影响啊、通常呢啲家长都係咁㗎嘛，即係以前呢就冇咁多通讯软件啦、就唔係话即係喺网上啊，又或者係喺啲社交平台嗰度大家互相分享到照片啊，咁以前就面对面沟通嘅。我记得呢我细个妈妈呢嚟凑我放学嘅时候呢，就会同我啲同学嘅妈咪倾偈啦，跟住大家就会互通消息， 你会唔会特别惊噶？ 学咩啊？ 你细个嘅时候见到啲家长，啲家长互通消息喎、 啊。唔会嘅，因为通常咧，我妈咪都系会赞我居多，所以咧我系会特别自豪嘅。咁、然后咧，因为我算系早开始学嘢嗰啲人啊，咁变相咧，其实系其他啲同学嗰啲妈妈咧会问我妈妈啦，你带阿芭比去学乜嘢噶？佢喺边度学噶？学得好唔好？不如一齐啦。 你嘅人生咧，成日学嘢，有冇嘢系未学噶？你 我好多嘢未学，不过。而家即系生个小朋友之后咧，就反而系谂啦，想学一啲咧佢会有兴趣嘅嘢，然后我跟埋一齐去学咯。 哦， 系啊，所以我就俾佢拣咯。其实佢而家自己谂住规划学嘅嘢咧，我都有兴趣噶。 哇，佢已经规划学啦。 因为我都系中意俾佢选择嘅。佢细细个开始咧，我就譬如音乐方面啊，咁我会俾佢听唔同嘅乐器嘅演奏嘅，即系譬如可能系啲西式嘅管弦乐团啦，或者啲独奏嘅乐章啦。 中式嗰啲冇噶， 中式都有。咁但因为中式，我谂住譬如如果最简单嘅嗰啲乐理啊，或者如果啲容易嘅咧，屋企都可能教到嘅，因为屋企都有人识玩中乐嘅，我自己都识少少咁样啦，咁啊觉得可以教到。 家世显赫 都唔系嘅，咁但系佢可能就因为我哋中意听音乐咧，就熏陶到佢咧系都对呢啲中西乐有兴趣嘅，咁所以我个女儿咧就同我讲话想学小提琴。 哇！ 系啊，咁但系就唔知道佢咁细个去学咧，会唔会对个颈椎唔好？因为佢始终要夹住个琴啦。咁但系佢自己咧，因为我爸爸系好中意听嗰啲交响乐同埋管弦乐嘅，咁佢细细个开始就听住梁祝大嘅，咁所以佢可能对于小提琴嗰个声咧，佢好敏感。 咁会唔会对二胡啊特别有唔同感觉啊？ 可能都。可能都会嘅，其实我觉得学琵琶都好犀利嘅，因为嗰啲手指喐得好快啦，好难咁样咯。 都好有型啊，其实 系啊，其实都好有型啊，好多乐器都好有型嘅，其实可以俾佢自己慢慢去谂下想学啲乜嘢咯。 啊，系啦，咁啊有阵时帮啲小朋友考虑一下，咁啊留意一下佢到底从边一方面咧去到学习咧，有利于佢嘅，咁都系家长应该要做嘅嘢嘅，系咪？芭比又做得好好啦， 給 我都要繼續努力。 你個仔體育都好叻噶啦 ，OK 啊， 係咯， 希望佢再俾心機，因為最怕佢係咩咧？就算俾佢學唔緊要啊，學兩學咧又怕佢話啊，好悶啊咁樣。啲細路仔咧好容易三分鐘熱度，即係成日諗辦法咧點樣 keep 住佢個團火啊，咁就係要爸爸媽媽陪佢咩？陪佢一齊做咯。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爸爸边，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呢？ 系咁啊，提一提大家吓，咁有好消息咧，就系较早前咧，铜锣湾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介乎礼顿道至到摩顿台一段咧，就受紧急维修影响，需要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介乎礼顿道同埋摩顿台一段啦，封路重开。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新田围村，咁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 系咁啊，爹哋小朋友即系个仔仔都已经大学啦，系咪？有冇啲方法咧，即系俾我同芭比参考一下，即系可以引发啲小朋友去到自己学习啊？ 而家嘅細路仔咧點樣引發佢？好似你咁講，都係陪佢一齊咯，陪佢一齊啊，一齊學啊，一齊練啊咁樣咯。咁所以好似有興趣咯。如果可能佢頭頭咧自己一個練咧，就好容易放棄。但我想講翻一樣嘢咧，我細個咧好羨慕，見到我小學老師咧喺度彈鋼琴，嗰陣時好羨慕。但 你咪學咯。 哇！嗰陣時屋企家貧啊，我哋嗰個年代邊有咁多錢啊？ 而家就唔家貧啦、啊。 我哋嗰個年代，所以講翻，所以我好羨慕而家細路仔，反而係要父母逼佢學。嗰陣時我好想學。是冇得學 哦！呢樣嘢真係啱， 哇！真係見到流曬眼淚，哇！點解咁叻嘅，有得彈鋼琴咁開心？但係冇辦法，嗰陣時屋企嘅經濟好差啦，所以就冇機會有得學咯。所以而家嘅小朋友真係好好珍惜。 係啊，我成日都係同仔仔講咧，即係我同我太太都成日同個仔仔講，就其實你好幸福㗎。係 啊，真係好幸福。 點解啊？因為解釋俾佢聽咯。我話譬如爸爸細個嘅時候個生活係點樣啊？唔係話唔好，但係你而家嘅生活咧好好多咁、啊、樣。譬如爸爸可能好彩啊，屋企有架車嘅。可以成日咧，因為住得遠啊嘛，成日咧就帶你走嚟周圍走啊，去唔同地方嗰度玩啊，體驗一下。跟住佢有陣時都會問我嘅我哋不如又一齊搭下車啊咁。我話好啊好啊，多啲嘗試唔同嘅交通工具，即係我覺得要俾佢全面多啲，咁佢先要覺得咧自己身處嗰個位置喺邊一度。咁啊多啲感恩咯，希望佢都會學識咁。呢樣嘢好緊要啊！好，今日朝早唔該曬 Didi 嘅分享啊嚇，同埋交通消息啊。咁啊天氣方面啊，要揾下 O 咗場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天气方面如何呢？ 星期二嘅早上咧，今日都系有啲云喺个天空嗰度，不过有蓝天底嘅，咁啊风都几好、哦，要风得风咁、哦、啊。 要雨啊，唔好嚟住啦。 要风得风咁等大家咧，依家等车啊，翻学啊，等车翻工咧，都凉少少啦。因为哇，琴日晏昼咧都真系唔系好讲得少啊，中午十二点一点嗰啲时间咧，你 feel 到系热到癫咗噶咯，已经系去到即系。根本去到臨界點啊！你唔想再喺户外嗰度咧，就再叫做行啊，或者工作啊咁樣咯。咁所以都奉勸啲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就第一要補水啦，第二咧就係、是、都要注重翻防曬嘅，因為太陽伯伯都好猛烈下嚇。咁啊，防曬咧就唔係貪靚嘅女士啊，或者貪靚嘅男士嘅專利啦。咁啊。絕對係有啲朋友仔可能做啲工程嘅工作咧，其實佢哋都識噶啦。即係舊時，你話早幾十年前咧，嗰啲馬佬啊，嗰啲工友朋友啊，通常咧都會喂根本咧就打大赤辣啊，根本衫都唔著啊，跟住咧就由佢曬咯，驚咩啊咁樣。咁但係大家都知道有好多醫學嘅報告都出嚟啦，話你曬得太陽多，以致唔做防曬咧，咁就有好多其他唔同啊，各樣那樣嘅身體嘅毛病啊嚇。咁所以咧，即係就算咧户外工作嘅你咧，覺得自己啊都想曬黑啲、啊、型啲、啊，好似古天樂咁樣、啊，咁但係都要記得咧，注重防曬嘅功夫咧係。不可或缺，不可少嘅。咁啊，望出去广播道条街嗰度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咧做紧运动啦，跑下步啊，遛下狗咁样啦。咁啊，睇你今日呢个时间咧，天气真系几好，咁啊，可以令到佢哋都做下运动啊，伸展下啦，咁啊，呼吸下新鲜空气啦。咁啊，始终即系星期二，咁但系咧，今个礼拜又感觉上短啲啊，因为始终咧。星期四嚟讲啊，有端午节啊嘛，咁啊大家好快就望得到个假期啊，咁啊翻工翻学咧都每天活力嘅，应该啊 今朝都有讲啊，如果你真系识请假嘅话，梗系请星期五啦， 系 四五六日啊嘛， 系讲得好啱，咁啊唔知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有冇？喂，已经请咗啦，好似小白咁 请咗，叻过我啲听众系啊， 系啊，咁啊连续放几日假 ，happy happy， 系咪啊？ 系啦，好，唔该晒，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一齐啊，讲下体育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啦，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2度嘅，新界再高一两度，哇，都33、34啦吓，好热啦吓，咁啊留意住呢一个防晒好紧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咁啊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到星期五。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1至3低水平噶，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睇楼 O to O， 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今日讲啲 happy 嘅嘢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讲啊收楼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啊收完楼之后啦，咁啊执楼完成啦，当然要叹下个会所啦，俾咗咁多钱嘅管理费。依家咧将军澳咧有个喺康城站有个盘劲，12万尺嘅一个，哇唔止星级会所啦。因为咧依家个星级会所呢四个字咧成日俾人滥用嘅，有啲星级会所咧其实咧讲紧咧都系得1000尺嘅啫，咁样可能仲细过上边一个单位咁。但是他就说啊，星级会所意思是什么呢？啊，很华美的，五脏俱全的，有一个呢很短的泳池的。其实你很短就不要整泳池了。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楼盘，我真的见过大角咀呢未有些新盘的，现在利利什么的。佢嗰啲泳池真系超短喎，大佬！如果你想游100米自由泳咧，应该要游几多堂先可以游到100米？我都喺度运算紧咁样，咁唔紧要啦。咁可能呢啲幽皮一族啊，或者年轻人觉得啊，有个泳池晒太阳，或者游到水已经好好噶啦，咁啊唔需要去公众泳池。咁但系究竟系真系好定还是其实个管理费哇都贵到飞天，转嫁咗落去消费者嗰度，或者转嫁咗落去业主以至租客嗰度？你又知唔知咧？咁样咁啊，关于会所啦，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Joyce？ 系啦，咁啊，其实咧听到十二万尺会所，大家都已经啊，即系未见到先兴奋啊！咁因为即系啊，咁大嘅会所行，好似成个 shopping mall 咁样，咁啊，哇，唔好话即系去玩啊，直头咧你行一个 run， 你都觉得即系好好开心啊！咁啊，确实系嘅。咁发展商咧，如果佢做咁大嘅会所咧，佢个使费或者咧，佢哋咧即系所付出嘅土地咧，咁你都知道佢系俾咗几多出嚟啦。咁当然啦，我深信啦，即系佢成组屋苑咧系绝对能够咧可以afford到呢一个嘅会所嘅，因为咧冇咁嘅楼量咧，佢亦都唔会做到咁大嘅会所。咁同埋咧呢类型嘅会所咧，普遍咧如果分担嘅伙数多咧，其实咧即系你话嗰、那个。个管理啊、设施啊，系咪好充裕咧？咁我深信会系嘅，因为我都有见过好多咧，即系旧式嘅大屋苑啦。其实佢哋会所都设备齐全，好充裕。咁又去到啦，你话喂，咁其实啲管理费会唔会贵翻噶？咁呢个系一定嘅，系啊，羊毛出自羊身上嘛。即系我又 喂，如果喂阿 Joyce， 我又打个岔少少。喂，12万尺嘅会所，咁如果逐尺计，哇，真系都几乸利喎。其实嗰个管理费。你估几多钱呢？ 哇，嗱，你谂下，即系如果佢哋都系卖13蚊一尺咁样啊，即系10万尺啊，即系或者牺牲咗呢啲面积，爱嚟咧俾大家去享用，系啦，咁咧，所以咧，其实就要喺上面去摊分翻咯，即系无论楼价系啦，同埋他人嘅管理费，咁我哋又好难咧去评估咧每一尺嘅管理费点样计算，因为咧个管理方法完全唔同嘅，因为楼上管理方法咧就我唔需要带你屋入边里边嘅嘢嘛。但系呢个会所里边咧，其实咧佢哋会有好多嘅，即系可能泳池啦、function room 啦，可能即系有唔同嘅，即系佢哋嘅休闲嘅设施啦，甚至咧佢哋会有足够嘅人手咯，去举办好多唔同类型嘅兴趣班啊、活动啊，一啲即系 唔同嘅娱乐嘢啦，总之你想要啲乜嘢佢都系啦，总之佢点都可以满足到你嘅，无论所有嘅情况， 无论你几多岁，系啦，无论你3岁到8岁 咧 都有嘢玩嘅，其实系真系几开心嘅。咁啊，因为有好多会所咧，如果咧佢哋嗰个资源唔够多，伙数唔够多咧，其实咧佢哋咪最多有个泳池咯，咁但系就。搞活动啊，就唔可能啦，即系你见到啦，有好多大型嗰啲咧，都会有少少嗰啲兴趣班咁样嘅，几万蚊啊，又做下蛋糕，又做下咩粽咁啊，又整下中秋节咁啊，咁啊，听落真系好开心噶，即系少少钱，咁因为呢啲始终系佢哋角度唔系一啲好赚钱嘅嘢，系一啲 arrangement 嘅嘢，系需要人手嘅 admin 嘅嘢，咁所以咧一定咧有充足嗰个叫做伙数先。然之後咧，亦都係有足夠嘅管理費，即係可能喺個 portion 裏邊啦，佢哋咧每一房每一户啦，抽翻可能少少錢，可能1蚊咁樣啦，擺翻落去，咁外嚟咧 contribute 嗰個會所，咁通常咧就發展商係會咁樣計算嘅。咁當然啦，我都深信好多人會因為會所而買啦，因為講真，每一個香港嘅家庭其實。都即系个个都觉得自己屋间屋唔够住噶嘛，即系我识嘅所有朋友都话我间屋够住，咁啊当然无论300尺到去到1300尺嗰啲都想换楼嘅，咁当然啦，既然咧自己间屋俾唔到咧好大嘅空间感咧， 咁啊落去行下啦，即系都唔使搭车咁样吓，即系一落去就可以即系感受到大环境，系亦都系私人嘅环境啦，自己户主即系户内环境。咁所以咧，我深信呢啲屋苑咧就比较受欢迎，同埋咧 long term 咧，升值咧都会比佢周边咧冇大会所咧会较为吸引噶，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买楼咧，即系可以都考虑呢啲。如果佢哋而家开嘅尺价唔算太贵嘅话， 系啊，因为我见到咧就系、是，就算你买翻嚟唔系自住咧，你买翻嚟投资或者买翻嚟放租咧，都好似 O K。因为好多后生仔或者年轻人咧，佢哋租楼咧，第一时间系睇个会所先噶。真系有啲租客系咁样嘅，所以哇，你讲紧个会所咁正、啊，或者好似系叫做无边际泳池嘅。我依家睇楼书暂时公布咁样，咁喂，净系呢啲元素已经够，可能隔篱个屋苑咧就争平2000蚊租嘅，可能有啲年轻一族咧，佢都觉得啊2000蚊可以多过无边际泳池、啊，压力都抵啦，咁样就可能就成为咗你嘅租客咁样。是不是都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或者你都会这样分析呢 Joyce？ 绝对会。租客量一定比一些没有靓的就是泳池啦靓的会所少。因为在租客的角度啦，他就是就是付钱去享受那个地方嘛，咁包括享受那个会所啦。咁所以呢你话多一两千蚊好咁样，当然啦又不能太高啦。咁佢爱嚟当系一个会费呀，咁你都知啦，即係出去健身。 健身都要俾钱啦，係呀。係呀，仲要嗰个人。係呀，仲要系咁打电话俾你话喂陈小姐呀、你好耐冇嚟喎，有冇兴趣搵返个私人教练啊，嗰啲搵返个 PT 呀、啊、咁样。咁但你会所好少有呢啲 sell 客嘅情况㗎嘛，係咪 个 私人度又高啲。是私隐度又高一点，是不是 是的，没那么大压力咯，即不是说一进去就被人望住你了，跟住转头有人走埋你，即去跟你倾偈了。所以呢就即在一些这样的会所里面、租客呢就算、你觉得你的租金可能贵一点，比隔离会担心哇会不会租不到啊，大家都是这么分的物业。其实呢又不是的，租客想法是提高一筹的。咁啊，俾多少少佢哋都同意嘅。咁同埋咧，租客咧嗰、那个普遍啦，佢哋嘅心态咧就系、是、多数系即系享受型同埋舒适型，系啦。咁要享受舒适型，其实对间屋咧又好噶、哦，因为咧佢中意去享受咁嘅舒适啊嘛。咁佢间屋嘅保养啊、打理啊，亦都会好啲啦，系啦。就唔系话一啲户所已经冇啊，间屋又已经细啦。咁啊，其实。个人都未必吓可以舒缓到嘅时候，咁变咗成日长期喺屋啊，都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我好同意大会所咧，即系嗰个投资方向噶。即系如果你话我哋收租啊、自住啊，其实各方面都唔错嘅。咁当然都系嗌嗰个要睇翻个楼价啦。 系啊，睇翻个楼价定价嘅一个方向啦，同埋最紧要就系你又抽唔抽到咧？咁如果讲紧爆飞、啊，咁你又系咪嗰位幸运儿咧？咁样，咁我深信啊吓。电视城可能都好多艺人朋友会喺嗰度想近近地啊，始终真系好近自己公司嘛，拍嘢方便啊嘛，咁样。咁 啊， 果然呢120,000嘅会所可能真系有星级喺入边啊，真系有一啲明星喺入边都未定啊，俾大家发下梦啊，开心下啦，朝头早咁样讲下买楼嘅嘢，都希望想买楼或者想买到嘅人都买得到啦。都是那句啦，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析啊，头先嗰个新盘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再讲另一啲咧楼市方面嘅议题啦，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 有时屋企可能靓嘅，一家人住得开心啲，但最紧要一家人齐齐整整。 Two, three, five, six, seven, two, three.Five, six, seven,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够餐桌共进早餐，再散。 嘅作品嚟自朱住梁咏琪《一百层楼的家》，屋企唔系在乎你喺几多楼，都系头先嗰句，在乎屋企嘅成员有几齐整同齐心。先听呢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四间中国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列入外国使团。四间媒体需要提交在美国的工作人员名单、个人资料和人事变动等。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威说，中共实际拥有这四间媒体以及全面的编辑控制权。另一方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裁定，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在位于墨西哥边境向美国南加州进行广播的电台必须在48小时内停止广播。凤凰卫视未有被列为外国使团，但是在申请广播执照的时候未有透露与中共的关系。德州参议员克鲁兹欢迎当局的决定，指控凤凰卫视是中共的傀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两名被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蓬佩奥说，美方极度关切两人的案件，批评中方的指控有政治动机，毫无根据。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和加拿大立场一致，要求北京立即释放两人。美方反对中方利用这一种不正当的扣押方法来胁迫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蓬佩奥所发的声明表示感谢，认为加拿大的盟友都非常关注案件，现时必须团结一致，因为类似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上。他又认为有关案件明显地和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案件有关。全球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突破900万人，46万9千多人死亡。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美国的确诊和死亡个案是最多，占全球四分一，超过228万人确诊感染，12万人死亡。巴西有108万人确诊，5万多人死亡，感染及死亡个案排第二。俄罗斯排第三，有59万人确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到星期五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嘅入口。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喺笔架山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入口。咁跟进翻较早前。高士威道的紧急维修完成了，去北角方向介乎礼顿道和摩顿台之间的全线解封。隧道的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就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彩云村一段比较车多，而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泽山道挤塞，车龙排到飞鹅山道。 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睇埋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津桥。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黄天怡，好烦嘅，成日流眼泪。 哎，我真系好后悔。大学嘅时候冇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冇事，学翻学翻学翻。 但其实最癫系佢下一秒就会笑翻。 因为咧，我觉得如果我嗰时俾心机读书咧，可能我就唔使做电台啦。 有笑有泪嘅人生同埋节目，应该都系快乐嘅。 咁以后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继续同你一齐笑一齐喊啊！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有人话佢系古代版嘅拉斯维加斯，有人叫佢做玫瑰城。讲紧嘅就系引入喺约旦沙漠嘅佩特拉古城，当中宏伟嘅卡兹尼神殿，更系游客打卡圣地，大电影嘅主要场景。 啲线条干净利落，啲浮雕靓到不得了啊！ 呢座超过2000年历史嘅古城，埋藏住啲咩建筑艺术呢？古代超级工程之佩特拉，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谈文学推广有香港文学十三邀。 我哋觉得个社会有文学馆好啲，咁所以我哋就做多啲 showcase 俾大众睇，俾政府睇，我哋系做到呢个文学馆嘅。 谈社企力量有社创新力军。 家庭主妇啦，啲妇女啦，佢哋其实对于煮嘢食呢样嘢，佢哋擅长嘅嘢咧，佢哋非常之有热诚。即系你想注意呢个求是咧，就系点样可以善用一啲家庭主妇佢哋嘅时间咧，去发挥佢哋嘅才能。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七点三十八分啊，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rt 到你啦。早晨啊，欧。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球迷们，醒未？醒未？日日都有咁多波踢，日日都有咁多波睇，咁样。咁你话喂唔系啊？琴日已经歇咗一晚噶啦，咁得一场单头啫嘛。英超方面，咁但系咧，英超嘅嘢咧。开快车咧，唔会停落嚟噶。咁啊，喺讲琴日嗰场球赛嘅结果之前咧，先前瞻一下咧，今晚啊有啲咩波睇啊？包括咧有呢个热刺对韦斯咸咁啊，热刺咧上轮咧就俾曼联咧1-1逼和啦。咁啊，但系整体球员咧，好似孙兴敏咁样咧，就有入球啊吓，咁啊状态亦都唔差咁样。 不出我哋所料， 系啦。咁但係啊，今次可唔可以主场赢到韦斯咸呢？因为睇返联赛榜入面呢， 其实热刺都危危乎，都排得几后下。 今年咁差， 系咯，好古怪。今年二军突出咧，一定要讲狼队啦。狼队踢得好好， 飙上去个狼队又 系啦。咁究竟狼队有冇机会签埋阿武磊翻去咧？结合中华元素咧吓，咁又有中资背景啦，又有中国球王喺度啊，咁啊，唔知可唔可以结合呢一件事？ 其实狼队都唔系冇机踢呢个欧联嘅， 哦，都几大机会添啊，真系。 因为狼队同曼联其实而家都系五六位，大家争紧，大家三十场四十六分。 系啊，咁如果 狼队唔攞踢欧联。 系啊， 跟住你出年睇欧联狼队对皇马咁样， 哦，咁都有呢件咁嘅事嘅，即系好似早几年李斯特城咁样，大家都一面睇探底下，突然间哇火速捧， 场场赢嗰阵时， 系啊，场场赢啊，詹美华迪好似 系咯， 哇，即系 上咗身咁啊， 系啦，好似超人咁样，即系个波一到佢只脚，佢就可以把握得到入到波噶咯。咁啊，有冇呢啲球队？有冇呢啲例子咧？系有嘅。咁但系呢啲二军突起咧，通常都要面对就系话下年咧。如果要兼顾欧洲的赛事的话，本土即是英超方面的联赛就未必踢得到，因为他们始终财力是有限的，而且他们的青训的接班不够那些大球会那么厉害嘛，即譬如你说曼联、阿仙奴、车路士、热刺、曼城、利物浦，哇，说了 Big Six 出来啦，他们都有第二梯队的嘛，他们的 bench 入面即是个板凳深度啊就非常之厚的，即是没了孙兴敏可以换第二个的，啊，没了哈利简尼可以换第二个的，这样那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以至很多不同的替补球员咯，那啊，今晚可以看看这一场比赛啦，这样啊，哇，3点15分才有得看啊，今晚。 哇， 又是那些深宵的时段，你说喂3点15分最憎看英超的啦，不看英超。有边队可以睇？巴塞隆拿咧就对毕尔包4点开波，再近啲小白你翻工嘅时间啊！ 冇啦，睇唔如果开电视睇都睇唔晒场波走咯要。 系啊，咁唔紧要啦，最后睇翻精华啦。通常我哋嘅生活都系咁样吓，咁啊，巴塞当然排强阵啦，基沙文啊、美斯啊，全部啊都喺阵中噶啦。咁啊，亦都要睇翻咧，因为皇马依家咧就暂时系榜首嚟， 系啊， 暂时系榜首嚟嘅，所以咧巴塞呢一场咧就必定要。赢啦咁样咁啊，睇翻西甲嘅榜首之争啦，咁啊，皇马同埋巴塞咧都系赛咗30场嘅，咁啊，皇马19胜啦，8和3负，巴塞咧就输波输得多啲啊，所以咧暂时又排第二，咁啊，得失球方面咧都系差唔多嘅，分数啊65分咧，大家咧都系一样嘅分数， 所以如果你话真系。争一两场，即系或者争一两球，嗰啲得失球差随时都有关键啊！ 系，我觉得西甲今年好睇啲啊，有得争下， 系啊，有得争啊， 德甲 即系嗱， 快人就玩晒啦， 系啦， 英超、利物浦啊玩晒啦， 系啊，西甲方面咧，皇马同巴塞系争第一啦，争三四都好睇，你睇下西甲方面，西维尔同马德里体育会其实都系大家30场31场咁啊，53、52分咁样， 都有得追下， 系啊，即系变咗大家去争下欧联嘅位都好啊，都好睇嘅呢啲 啊，起码有得打下牙胶嘛，可以问下小白话，喂，小白，你觉得今年西甲嘅冠军系皇马定系 而家 巴塞？ 而家都仲可以估， 系你可以讲下， 你英超你德甲冇得估啦， 系啊，可以话喂叫做大家叫做玩杯奶茶又好点样啊，即系大家打下牙胶战啫。 法国嗰边石罗收埋。老添， 系啦咁样，咁你唯独西甲咧就有竞争性啊，其他嘅四大联赛，其他嘅联赛咧欠缺竞争性啊，欠缺竞争性系一件好悲哀嘅事嚟噶，咁啊令到大家咧睇波都好似咧睇之无味咁样咯，咁啊我今年咧其实都几睇好皇马，因为皇马队波咧都几齐整，同埋咧佢今年咧冇嗰啲。突然间有一两个咧风头等喺度啊！ 今年呢个皇马系用一种嘅团体 啊，系啊， 系啊， 嗰种团体踢法咧，其实个个都超劲噶嘛，你知道，但系佢哋又肯互相去交波。 我成日觉得呢一种嘅踢法咧，真系好睇到嗰个嘅领队咧，即系斯丹佢唔 系 好想零零舍舍有一两个。弹出嚟咁，你一队波嚟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佢以前就算踢法国队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主张啦，系啊，踢团体足球咯，唔需要将个焦点放晒喺佢身上面。即系如果你话佢踢皇马，咁都唔系斯丹一个啊，都几廿条烟啦嗰度系咪？ 系啊，所以反观咧，巴塞咧就似啲一人球队多啲嘅，大家成日镜头都 争天保至尊嚟噶， 都会捕捉住美斯咁样啦。咁啊，美斯踢得好有波赢啊，美斯踢得唔好咧就冇波赢， 好奇怪咁样。 咁所以即系球迷们都可以留意住啦。 啦。不過有個數據可以同大家講翻嘅，咁啊，巴塞咧自己主場咧老型球場啦，八連勝啦，只係失咗三球啫，咁啊意味住咧今日畢爾包咧都未必能夠有機會咧攻破到咧巴塞隆拿嘅大門嘅，咁所以即係球迷們又留意啦，呢、這個絕對係一個咧唔係攻防戰啊，係。只有巴塞宮嘅一個戰役啊，咁啊，絕對係球迷嘅福氣嚟嘅。咁啊，除咗呢兩場波之外咧，哇，仲有好多好多波喺禮拜二嘅時候踢，你真係估佢唔到啊！咁包括咧頭場啊，凌晨一點鐘，李斯特城對白禮頓啦，英超嘅賽事啦，意甲都開快車，因為要追翻啲賽程啦。咁啊，史柏爾咧對卡里亞尼啦，拿波里啊對咧維羅納啊嚇，咁啊，仲有咧熱拿啊對帕爾馬，托連奴咧對烏迪尼斯啊，全部咧三點鐘就會一拼上陣噶啦，咁樣啊喺今晚。咁你話喂，今晚可以歇一歇，後日先 day off 準備呢個叫做端午節喎。咁我放心， 有冇端午波睇啊？ 絕對係有。 雖然人哋唔會叫端午波， 有嘅，因為英超其實都幾體貼中國嘅節日嘅。佢每逢中國人嗰啲大聖誕節，係之前都會勁放假，同埋擺啲戲碼。係啊，如果講緊聽晚凌晨咧，講緊有六場英超睇啊，咁啊，聽晚嘅嘢就唔係後晚嘅嘢，後晚先講啦。我哋 focus 咗今晚發生嘅事先啦。主要角度講下疫情方面啊，點樣影響其他球賽嘅開始啦，或者延遲啦咁樣。有啲咧就甚至要停擺添。新冠肺炎咧雖然咧仍然未受控啊，特別喺美國方面啊，咁啊美國體壇咧仍然處於呢個停擺嘅狀態啦。咁啊美國職業棒球聯賽 MLB 咧早前已經開始討論咧今年啊開季嘅計劃啦，但係美國媒體爆料啦 ，MLB 最近一次測試入面哇有40个的球员和职员确诊、当你看到整个联盟入面有40几人都确诊，你即刻不够胆开了整个联赛。虽然我又是 一个搞网球都是啦， 是啊，其实网球都已经隔很远的啦，咁棒球理论上个身体接触呢就真係 都多嘅，其实 係嗰啲搭阵嗰啲位会多啲囉，係咪 呀？佢抢垒呀嘅时候， 抢垒嗰啲位囉，即係铲落去嘅时候， 同埋个棒球手捕手即係同埋个裁判呢，其实佢哋个距离都係好近，基本上係挨住嘅，係咪先？ 虽然呢就有好多装甲嗰啲你觉得好防护， 同埋你信我啊，即係就算我係进攻嘅一方，当我去到一垒嘅时候呢，我虽然要准备定盗垒，但你知啦，即係棒球你投球嘅时候呢通常都要等几耐，大家喺度你望我望你咁样，咁所以一女、二女、三女啲人咧，都系喺度倾偈。 哎呀，咁就 咁你倾偈个场咁大，咁即系点啊？行埋啲傾咯， 係啊，因為我哋門外看咧，就通常都會覺得，喂，你棒球場真係好鬼大嘅喎，睇嗰啲，如果唔係嗰啲，點會一擊球手一打個全壘打嗰個波，根本接唔到，佢打去外野，甚至乎掂到出邊啲建築物咁先為之勁噶嘛，係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好似小白咁樣講咧，就係、是、啊棒球咧都幾高危嘅喎，咁所以咧MLB 咧今年咧三月咧春天訓練期間咧咁啊。已经有咧费城人队啦，同埋咧纽约洋基队咧都有人确诊啦，咁样咁，所以就暂时都有机会停摆啊。咁当然咧，会方面咧亦都研究紧一啲比赛嘅新嘅制度啦，或者新嘅改变嘅措施啦。暂时咧都未有定案嘅，咁都要睇翻咧疫情方面啊，系咪继续影响住联盟嘅一啲球员啦，以至职员啦，咁样希望咧早日开波咧，绝对系球迷嘅福气嚟嘅。不过都要留意翻健康同埋卫生嘅情况啊！ 系啊，嗱，讲多少少即系成绩俾大家听啦。祖云达斯咧失落意大利杯之后咧就即刻反弹啦吓，咁啊星期一嘅时间，意甲凭住咧就系迪巴拿、斯朗建功，作客2-0咧就赢咗波洛尼亚嘅。咁啊曼城啊，头先睇新闻都讲咗啦，5-0大胜搬尼。不过咧，咁啊射手阿古鲁咧咁下半场咧就退下火线啦，咁啊伤咗，咁啊嚟紧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好啲嘅情况出翻出嚟啦。咁啊另外香港嘅球坛咧都要留意住啦，多名港超联球会啊，和富大埔嘅職球員啦，咁啊22號嘅時間咧，都去到呢個勞工處嗰度求助。大家都知道，即係大埔今年都即係自己都放棄， 放去 位啦，唔踢啦咁樣， 係 咪？ 港超大埔同埋元朗都係咁啊，暫時到呢刻。係 啊，咁佢哋就去到勞工處嗰度求助，咁啊追討翻球會自三月開始拖欠嘅薪金啊，咁啊有進展嘅時候咧，咁啊又再同聽眾一齊咧聽一聽啦。 毛が燃えてこの街ごと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距離 僕は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明日が不安だ、とても嫌だ。だからこの僕も一緒に飲み込んでしまえよ、夕焼け。だけどもそうはいかないよな、明日ってうざいほど来るよな。眠たい夜になんだか笑っちゃう。うちまで帰ろう、一人で帰ろう。昨日のことなど幻だと思う。君の顔なら仕事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距離、僕は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若すぎる僕らはまた一から出会うことは可能なのかな。願うだけ無駄ならもうダメだ。うちまで着くのがこんなにも嫌だ。歩くスピードは君が隣にいる時のまんま。思い出巡らせ、がんじがらめのため息ばっかバカにしろよ、笑えよ。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は面白いくらいにつまらない。全力で忘れようとするけど全身で君を求めてる。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またあの声を聞かせてよ。矛盾ばっかで無茶苦茶な僕を慰めてほしい。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フラッと現れてくれ。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 我听着呢一首日文的作品啊，嚟自 Dish 嘅歌曲叫做 Neko， 即系意思解作猫啦。都同大家讲话日本方面嘅体育消息啦。日本咧 J League 佢哋嘅赛程咧就喺7月4号咧，咁啊已经铁定咗咧就开始噶啦。咁啊网上边咧 J League 嘅联盟咧亦都咧就将佢哋所有嘅赛程咧就放咗上去啦。7月4号开始咧，咁啊见到譬如系横滨 FC 嗰啲亦都会对战啦，其他唔同嘅对手。不过咧嗱就系冇呢一个观众入场。不过咧咁啊今日亦都有最新嘅消息就话 J League 咧佢哋就希望喺7月10号开始咧就可以放宽翻咧就系一啲嘅叫做球场啊，可以俾大概咧就系一半嘅球迷咧可以入去，即系例如个球场可以坐10,000人嘅，就俾5,000人入去。咁啊而家就倾紧咁啊，到底会唔会？影响咗呢个疫情嘅健康行先，定系点样呢？我哋又再留意住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等我捐翻出嚟先。 系啊，系啊，快啲，快啲。 好似呢一只动物咁样啊，因为要都要身手敏捷先至可以啊。 系、 哦。今朝咧就同大家讲一下咧关于一啲动物嘅问题嘅。嗱、 嗯， 好似好多人咧养宠物咧都会习惯训练下啲小动物啦。 好似我咁啊，养你都系啊。 系啊，但我嗰个难啲训练。 唔系，你有鹦鹉嘛？ 我鹦鹉走咗啦，已经。 啊，系咩？ 系啊。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我已经走出咗呢个伤痛。 因为我想住鹦鹉真的都好几十年 了。都是的都是的。咁但是佢都陪伴咗我二十几年。 哦。 咁所以都算是非常之好的一个旅程嚟啦。 咁你仲有兔仔是吗？ 是我仲有两只兔仔。是我就是讲緊其实兔仔是好难训练的。只是训练佢要认得嗰个去厕所的位置呢同埋食嘢的位置呢都唔系咁容易。 佢认得你嘅。 佢认得嘅同埋佢都会其实呢喺主人嘅角度呢你就成日觉得佢系同你招手啊佢系叫緊你啦。但其实呢实际我哋系唔知佢系咪喂俾啲嘢我食啊咁嘅啫。 唔系攻击我系咪攻击我。 咁所以其实呢我哋对于啲动物嘅嗰个身体语言呢都系存在有好多人性化嘅。 狗呢就吠咪开心啦系咪。猫吠咪你唔好行过去囉系咪。 就正如我想话呢你嗰 cut trailer 呢你只狗咪搭嘅其实佢可能唔系赞緊你。 唔係嗰個 trailer 呢因為有兩下狗吠聲嘅因為我隻狗呢逢咗我返屋企佢一定吠嘅。咁所以我知道返屋企之前呢就開定個錄音。跟住一入去嘅時候，佢就會同我吠好多聲噶啦、 哦。喂，你其實可能真係要揾一啲咧動物學家研究佢嗰個音頻啊、高低音咧，睇下其實佢講緊乜嘢。 係係，到你歡迎你啊，歡迎你，定係你死得翻嚟咩？死得翻嚟咩？ 係或者係好熱啊，好熱啊咁，即係唔知講緊乜嘢嚇。嗱，不過今朝講嘅呢一個新聞咧，就係關於一隻印度嘅馬騮。 嗯。 嗱，咁好多時咧，大家香港人咧，特別係啦，都會對於馬騮咧係好有警惕嘅。 係。 嗱，例如譬如唔需要一定係。去到馬騮山啊，其實有時咧，我自己啦去掃墓嘅時候咧、 嗯， 都間唔中會見到啲猴子咧，就係睺住你嗰啲製品啦、 啊，係啊係啊， 特別係嗰啲好香嘅肉類啊，或者係啲水果啦、 嗯，水果啦更加係， 係啦、啊，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對於猴子呢一樣嘢咧係有警惕嘅， 嗯， 啊咁但係咧， 背心袋唔好攞啊嚇，實一定搶嘅背心袋， 我諗佢哋而家叻咗好多，環保袋都一樣逃唔過佢哋嘅法眼。 我去馬騮山見嗰啲馬騮咧，佢哋開嗰啲。汽水，即系佢攞 自己开罐汽水、啊， 自己开罐汽水都算。你通常都系谂住马骝点开佢就，佢系凿烂佢咁样啦。佢唔系， 佢有手指。 佢学咗我哋，佢开完个汽水之后，佢仲识得揿翻嗰个。 哇！即系等佢唔好顶住个鼻啊，饮嘅时候。 系啊， 而家真系好聪明啊，都话佢进化咗噶啦吓。嗱咁啊，讲紧咧，因为印度咧之前都曾经有一啲新闻报道咧，就讲过话马骝抢劫啦，甚至乎系杀人啦，咁等等嘅。咁但系最近咧，就有一只马。猴呢就因为佢嘅主人呢就过咗身啦。咁於是乎呢佢成个生活習慣就改变咗啦。嗱、 哦、 所谓嘅生活習慣係点呢呢一隻马骝呢同其他马骝食嘅嘢好唔一样嘅。嗱、我都上网查过啦其实马骝最鍾意食嘅嘢呢无非都系啲生果啊啲、 啊 nuts 啊即系啲果仁啦、 啊。 咁、有少部分嘅马骝呢有啲品种系鍾意食肉嘅。咁、但系大部分呢都鍾意食下啲植物嘅种子啊、花啊甚至乎昆虫有时都会食过。 哦 咁所以咧，其實照計咧，就應該唔會話想特別因為覓食嘅關係咧而去攻擊一啲人嘅嗱，唔係搶佢嘢食啊，係講緊食個人啊嚇。咁所以咧以下落嚟講嘅呢一宗新聞咧，就應該唔係因為肚餓嘅緣故咧。即係想食個人咧而去攻擊嘅，咁啊講緊因為咧原來咧佢以前跟隨佢主人咧就養成咗一個非常之差嘅習慣， 嚇係咩啊？ 就係佢中意飲酒啦。 呢啲真係唔好啊！ 係啊，其實你乜嘢主人就真係養一個乜嘢嘅寵物啊？ 好地地一隻馬騮仔。 係啊，就好似阿小白咁講啦，佢模仿咗人類嘅行為，不過咧就呢個非常之差嘅習慣啦。咁、最近因為主人過咗身之後咧，咁自然就冇酒飲啦。嗱、你話揾嘢食咧， 順便帶埋佢咯。 你估咁易？你叫人去戒酒都唔容易啦，系咪先？咁啊，讲紧呢一只马骝咧，其实今年咧就六岁噶啦。咁啊，好彩而家咧就已经系俾人捉到啦。因为咧佢喺俾人捉之前咧，因为咧冇酒饮嘅关系咧，就而凶性大发。 哇！ 于是咧就喺个街头嗰度咧，终日就徘徊啦，见人就咬啦。 哇！ 咁啊，曾经俾佢攻击，甚至乎咧，因为有一位嘅人士咧系伤重不治嘅关系咧，有250人之多。咁其中咧有几十名嘅小朋友咧，更加系被攻击到咧，需要去接受呢个整形手术、 哎啊， 即系其实好严重噶啦、啊，即系佢唔系净系搲你，或者唔系好似咧平时可能你香港人有啲人经历过就系抢你嘅嘢嘅时候咧、就整伤你啲手背啊、手臂啊，即系搲到啊，或者系打到咁样啦吓， 捉住佢困住佢先得呢？ 系啊，咁但系佢而家讲到话系搲伤到咧，直情啲人系重伤到不治啦，已经 唔好， 系好得人惊嘅一件事嚟噶，咁。 所以咧，而家就判咗佢一个刑罚啦，就判佢终身监禁。 系啦，捉住佢，困住佢，呢啲要。 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有时咧，动物嘅嘢咧，嗱马骝可能就比较系野生动物嘅一种啦。咁、但系咧，其实亦都俾到好多主人一个警惕嘅、就系你嘅乜嘢习惯，或者你点样去教你嗰只嘅宠物咧？其实你有时唔好净系闹只宠物，点解你今日咁曳啊？或者点解你养成咗呢个坏习惯啊？其实咪同教小朋友一样，都要谂下到底呢一个习惯系点样衍生出嚟嘅咧？系咪你教咗你自己唔知啊？定系其实根本就系学咗你啫？ 物似主人型都系啱嘅，我有阵时对住自己只狗嗰阵时候都望下望下佢，越嚟越似我 嘅。你讲边方面啊？ 样 定系你越嚟越似佢啊？其实 不过性格方面真系嘅，主人随和咧，都见到啲动物啊随和啲嘅。主人暴躁咧，啲宠物都系暴躁少少噶。 担任总统只是会对国家造成危险的伤害，认为今年的总统大选是保护国家免受特朗普破坏的最后防线。博尔顿又说不支持拜登和特朗普，只是期望有奇迹出现，共和党可以有一位保守派参选人。英格兰超级联赛曼城对班尼的赛事出现一段小插曲，双方有球员在赛前单膝跪地声援反种族主义示威的时候，有飞机在上空拉起白人生命也是命班尼字眼的横额。班尼发表声明强调谴责事件，将会禁止发起今次拉横额行动的人士终身进入班尼的球场，并且向曼城、英超赛会以及所有推动反种族主义人士道歉，重申班尼一向致力推动对性别、宗教平等等的倡议。至于比赛方面，曼城主场5-0大胜班尼，菲尔科顿和马列斯各梅开二度，大卫斯华亦都有一球进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93，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1，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2点，升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03美元，卖出1,755.7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23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噶。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23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浙江街。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八乡路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啦，喺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平石村也，就系龙翔道去荃湾北架山花园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平石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行车缓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车多，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一段都是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让半晚烟我像龟， 曾志豪啊，你龟乜嘢啊？ 你唱成咁，你归家去啦。 唔系啊，豪仔唱得几好啊。 前辈真系识货，多谢你啊。 想知道我喺《寻找快乐的人》同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倾咗啲乜？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今集嘉宾系我 ，Elton 康瑞强。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请用开心的声音扮演不得了。 哈哈，早晨啊，求你 恐怖。 早晨啊，多利 啊，请问我合唔合格呢？ 100分啊，不过你超龄喎。 唔早讲， 依家咪讲你知啦。咁多位小一至中三嘅同学仔， 如果你都想有机会参演不得了剧场，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1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二台六月心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愉快感觉弥漫。 Hello， 我是彭仔。Hi， 我是程真鹏。你好啊，我是彭爷爷啊。 你好，我是陆隐佳。 Hello， 我是华梅姐啊。 切，有乜咁认真啊？ 认真多人咯。 早6至10，香港电。多人啊，仲有边个啊？ 仲有我芭比林慧啊， 系，仲有阿 O 都喺度， 唉，咁啊齐晒人啦吓、我系彭仔程振鹏，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点11分啊，今日星期二啊吓，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小白咧就去喘息一下先，佢由六点开始都冇停过噶啦，俾佢唞一阵，咁啊好快咧再劳役佢啊，嗱今日咧就系、是、呢6月23号星期二啦，农历咧就系嚟到呢、這个 5月2号啦，系咪啊？ 5月初三、 哦，初三啊， 即系啊， 快乐不知时日 过，系啦，诶、都知你噶啦，个人 happy 系。 但系今日咧呢、這个农历5月初三咧，就话今天都诶适宜嫁娶、啊，咁啊饮多杯啊， 饮多杯，咁多系饮多杯啊，招呼唔到啊， 应该依家嗰个婚宴又好过之前咁啦，啲、限聚令放宽松绑少少嘅话，好啦，今日咧，诶啱大家啊，今日适宜沐浴啊， 哦、洗白白， 可以冲多两次系嘛？如果热嘅话， 真系，而家夏天咧，你话出一出街啊，虽然大家都唔系去得远嘅地方噶啦吓，你话出一出街都即系成身汗翻到屋企啦，想话唔冲翻个凉都唔得嘅。 晏昼食 lunch 有啲人话想换衫添啊，直情翻屋企换翻件衫先翻工啊， 都讲得几贴切啊，呢个方法都。咁另外话今天咧都适宜制止啦，同埋扫舍，即系清洁打扫个扫啦吓，舍就系屋舍啊，即系你啊宿舍嗰个舍啊吓，咁啊睇下你点样理解呢样嘢。今日忌咩咧？通胜话咧系忌呢个安葬行丧，即系可能啲白事咧今日未必系咁适宜啦吓，即系对于呢个传统嘅历法当中所讲啊，咁呢一啲都系作为参考啦，咁睇下。 配唔配合到你今日嘅活动啦。咁至于天气方面咧，今日会点样啊 ，Barbie？ 今日咧系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不过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咧，天气都系炎热噶，而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咧就有几阵骤雨。 嗯，你嗰个炎热噶，几似讲紧炎热格咁。 喂，你唔好帮人改到我花名喎、 啊，变咗炎热格。咦，系佢又识听广东话。好啦，咁啊，讲翻天气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80%嘅吓。咁啊，好快咧，同大家咧就会睇埋个市啦。阿 O 咧约紧我哋啲吓财金达人啦吓。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好啦，个市如何呢？ 早晨啊，彭爷，先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啦。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你好。 早晨啊，睇到隔晚美股咧有得升啊，升翻百几点啦。咁啊，睇到琴日咧就两只重磅股有支撑住啊，今日都系围住呢两只重磅股不断讨论啦吓。咁啊，包括系腾讯同埋港交所啦。咁样，但系睇翻宏观啊，大围个市况先啦吓。咁啊，究竟点去分析咧 ，Kenny？交俾你啦， 嗱，都系我哋讲咗几个礼拜都系咁啊。其实个大市方面咧，都系继续咧，就系、是、我自己觉得都系喺23,000-25,000呢个 range 里边系上落啦。咁、所以变咗即系话咧，25,000点咧，其实就阻力方面咧，就可能都有啲嘅，都轻嘅。咁所以如果冇乜特别新嘅即系突发性嘅因素啊，或者新嘅即系动力嘅话咧，我谂暂时就即系都会喺25,000点留下 trade 咯。咁你见到啲资金都系轮流咧，就系、是、即系转动去唔同嘅板块或者股份里边啦。咁就即系通常啲人都睇五穷六绝噶嘛。咁啊就我哋就都六月都就嚟份嗰个啦。咁啊就不过就开始又进入呢个暑假啦。咁所以变咗可能嗰啲资金方面咧就都会少啲。咁尤其呢个礼拜方面咧，就因为内地就放假嘛，咁我哋都放端午节啦，咁就又系嗰个港股通方面咧就停几日嘅，咁所以变咗可能都会导致到个成交方面咧都会少啲咯， 系都可能会因此而淡静都未定系嘛，好啊，咁啊另外如果系睇翻一啲聚焦嘅股份咧，就见到咧呢只港交所咧，都几猛下，即系260几、280几，如果上到300掂到300，哇佢都仲停到、 啊， 嗱寻日收市咧都企喺呢个311楼上，即系轻轻咁啦。咁而家直头市场上有啲目标价咧，话睇佢340几咁样，究竟有冇咁样嘅高位咧？哇！即刻有人要， 即刻问下 Kenny 先。喂 ，Kenny 系咪即系388？系咪睇得过咁样啊？吓，咁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下啦。 港交所我哋係講咗好多次啊，即係個前景上面咧，我都係會持續睇好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港交所方面咧，就係、是最主要受惠翻唔係淨係香港呢個市場咁簡單啊嘛。而家咁你睇翻而家就就嗰個中概股份方面一個回歸啦。咁基本上就如果可以符合翻呢個中概股回歸嘅，即係400億以上市值嘅話咧，都已經超過20億噶啦。咁呢度加加埋埋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成差唔多30,000几亿嘅市值噶啦嘛。咁香港嗰個大市方面市值都係講30几万亿啫，咁即係其實如果假設啦，佢哋真係翻翻曬嚟香港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個市值方面咧就會大10% 嘅喎，咁呢個就影即係幫助好大，因為個市值個突然間就係增加咗，就可以係吸引到更加多嘅資金方面咧就嚟香港啦，因為你啲股份多咗，尤其是啲中概股都係啲比較即係高增長啊，或者屬於屬於新經濟嘅吸引力都係比較大嘅。咁第二就係你個 market cap 大咗嘅話咧，咁你啲外資基金方面啦，就如果你係要投資落中港市場方面咧，你個 rating 就會係上升啦嘛，個比重上升啦嘛，咁所以自然啦，個資金都係會多咗嘅。咁第二就係話咧，之前嗰個係滬深港通個因素啦，咁其實呢個咧，你見到其實開通之後嘅話咧，就嗰、那個資金嘅持續流入嚟香港咧，其實喺冇停過嘅。咁調翻轉啦，透過呢個香港進入 A 股市場方面咧，又係個資金嘅持續係增加緊嘅。咁尤其是 MSCI 擴容咗之後嘅話咧，就更加需嚟緊咧，會更加多資金咧就透過香港依渠道咧就北上投資 A 股啦。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呢、這個港交所方面咧、那個增長啊係。 系冇，即系冇乜限，即系冇限，同埋亦都系咧，系嗰个潜力上边嘅话咧，有好大嘅发挥喺度咯。 系，喂 ，Kenny 系咪又系嗰句啊？升市就物股顶啊！即系关于港交所，大家觉得系潜力无限嘅，即系始终340几蚊都未必困得住啊！长期持有可能上到400蚊都唔顶咁样，系嘛？ 嗱，我觉得港交所都系一个可以长期持有嘅股份嚟嘅，不过当然啦，就另一样嘢，佢有个弱点就估值其实系贵嘅，讲真，咁尤其是比起恒指嘅平均 P/E 系高出咗好多，咁但系当然啦，佢有佢嘅特性同埋系独子生意啊嘛，冇第二个交易所噶嘛，同埋头先讲嗰啲特性系全世界交易所都冇噶嘛，即系全世界都冇一个交易所系咁样接通咗呢个系内地噶嘛，同埋如果讲紧系股票啫，咁同埋债券通啦，嚟紧仲有可能系新股通啊、ETF 通啊等等各样噶嘛，咁所以其实嗰个潜力上边仲有得发挥嘅。咁但系当然你因为股值贵咧，咁你即系买咗之后，你都有心理准备，譬如个市有啲咩个市总唔会不断升噶嘛，咁总有呢个系调整机会啊，或者有负面因素机会噶嘛，咁可能佢都有回吐嘅。咁但系我觉得。中长线前景就唔需要担心咯。 系咁啊，常言道咧，即系有啲股份咧过咗100蚊啊，个股价过咗100蚊就叫红底股啊嘛。咁咧，琴日啊，腾讯啊700咧，咁啊更加有啲目标嘅投资机构咧上调嘅目标价去到500蚊。咁呢个可以话用金牛股去形容咯。如果呢件事真系发生，咁啊腾讯琴日都爆升上去啦。虽然就带挟唔到恒指好多嘅，即系提供嘅指数为到恒指琴日都要。跌啦，但系腾讯咧独善其身啊，吓咁啊自己都搞得掂啊，系咁爆上去，咁系咪好消息不断咧，令到刺激到个股价不断上升，又有冇机会真系去翻头先个说法金牛股上到500蚊嘅水平咧？ 咁500都系大牛啫，金牛1000蚊， 金牛1000啊，系嘛？哦，大牛啊，大牛股啦，已经系大牛股都开心啦， 有冇机会咧？ 五蚊揸到500蚊嗰啲朋友 有冇 机 会咧？ 吓， 其实都唔。你已經係達成咗咯，你唔好忘記喎，騰訊係拆細過噶喎，係 喎， 而家剩翻五嘅先至係以前騰訊嘅價錢嚟噶喎， 再拆唔通 係咯？會唔會再拆 咧？細過噶嘛， 會唔會再拆啊？咁樣啊 ，Kenny 有冇機會再拆啊？ 我覺得都真係唔出奇啊！咁同埋騰訊方面咧，就係最主要就係我哋都之前講過，就係話嗰個手遊方面咧，就政策明朗咗之後咧，就一個轉捩點，就轉翻強，因為之前有啲投資者方面咧，可能都將啲資金分散去阿里巴巴噶嘛，咁但系咧就当佢嗰个手游政策转翻明朗，再加埋咧，你见到佢而家咧，其实系好积极就系拓展一啲电商嘅嘢嘅。琴日先至有讲就系话呢个腾讯自己都推出一个系即系小商店嘅小程序啊嘛，咁就令到啲即系微信嘅用户方面咧，用个好简单嘅方法咧，就自己可以开店嚟到卖东西啦，就形成咗咧就系一个 e-commerce 嗰个系即系业务上边咧就更加系去做啊！ 又多谢香炉啊！ 系啊，即系自己做埋咯。即系譬如话啊，鹏仔好多手 咯， 好多袋嘅咁啊，自己不如开一间网店咯，咁样系嘛？ 咁即系之前我哋讲开嗰啲咩网易啊，嗰啲又多谢香炉啦，觉得啊， 即系变咗人人都可以做网红咯。而家就咁，再加埋咧，佢呢个小商店嗰个功能咧，就系可以即时直播卖嘅。咁所以就而家你知内地方面咧，直播销售系好火爆噶嘛，即系基本上咧就每日都非常之多场呢个系直播噶嘛，咁国家政策亦都鼓励，因为点解呢个系其实同国家政策系有关，就系话可以解决咗好多就业上面嘅问题啊嘛，咁你而家经济其实系放慢紧噶嘛，经济前景唔系咁理想噶嘛，咁其实可能好多人都系冇工作啊，或者系甚至无要放冇薪假噶嘛，咁佢可以有啲乜嘢嘅工作即刻做咧，咪做网红咯。系人都可以做到网红噶嘛，只要你销售得到， 睇 你本事咯。 其实又唔系，系人都冇得冇网红嘅。 唔系啊，我见阿欧你都有做啦。 冇， 不过红唔红就唔知啦。 红唔红我冇做啊。 应该讲系做网上直播。 系啦，网上直播系啊。啱。 直播冇门槛噶嘛，都 系啊。 几个观众你都叫网上直播啊？ 系啊。 喂，不过咁正话阿 Kenny 同我哋分析呢两只咁重磅嘅股啦，一只讲。交咗一个系腾讯啦，其实当中咧即系见到佢哋而家咁红啦吓，咁炽热啦，咁但系背后咧都有一个考虑点咧，即系等大家都唔知呢一个分析啱唔啱吓，就系咧国家局或者系政府嗰、那个。 啲政策咧，其實都好左右到佢哋係咪可以繼續升破頂啊，或者再創新高咁嘅。嗱，你個譬如你騰訊咁樣，好關係到國家嗰、那個控喺網絡上邊嗰個嘅監管啊，或者有冇啲新政策咧，都好容易動搖佢。港交所，你話中央方面嗰啲，如果佢話俾是但喺城市啊，內地城市俾一個上海好，或者呢一個深圳好咁樣，佢整一個嘅新嘅金融中心啊，或者係令到香港嘅交易所咧都唔係一定係攞到嗰個優勢嘅時候，咁你又好容易咧啲生意就冇噶啦。 哦，呢、這個絕對係，因為其實你睇翻呢個之前嗰、那個騰訊都有一段時間咧，大家覺得不明朗，就係個頭先講手遊嘅政策嘛，係 啦， 就有一段時間停咗咧嗰啲版號審批噶嘛，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會覺得個政策上邊咧就會變得係唔清晰。咁、其實嗱，呢、這個政策咧係一個雙面刀嚟嘅，即係點解騰訊或者頭先你講港交所可以咁勁咧？其實就係個政策啦，尤其是騰訊，你講緊咧呢個係十億以上嘅用户噶嘛，咁、你全世界都冇一個呢、這個。个系科网嘅公司方面咧，系可以做到个规模系咁大，因为就喺中国上边咧，就系个政策就系唔容许其他嘅外资嘅，譬如 Google 又唔得啦，咁入去进入呢个 Facebook 又唔得噶嘛，咁所以就做咗腾讯咧喺内地个市场反而咁大，同埋可以独大咯。咁所以当然你话个政策一变嘅，当然对佢哋嘅前景绝对系有影响啦。咁港交所都系啦，即系你如果你冇政策嘅推动嘅，你边有沪深港通？ 系啦，嗰两条大水喉咁、所以呢啲都係作為投資股民呢都係要多啲嘅唔同嘅分析啦，咁去掌握嗰個時機呢，咁能夠令到自己個財富先可以增值㗎嘛。 咁如果有頭先講嗰啲股份就開心啦，係呀，咁連日破頂呀，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再去啲高啲嘅水平呀。咁我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卿呀，幫我哋分析大市。Kenny 聽日再傾過喎，好嗎？唔該，拜拜。 多謝你，拜拜。 出只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接住落嚟继续有阿 O 啊， 系啊， 喂，阿 O 讲咩俾我听啊？ 讲下啲生活理财嘅嘢啊， 咁啊，芭比都听啊，芭比都 咁啊，都知道有阵时我哋譬如搭车咧，都有一啲实际嘅车费开支啦，咁啊，旧时咧都会有一个补贴嘅，咁啊，依家咧因应政府早前咧宣布推出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咁啊由七月一号起咧，至到今年年底啊吓，即系嚟紧七月一号起啦，咁啊会放宽呢个公共交通费用补贴嘅计划嘅门槛，系啦咁样啊吓， 冇乜留意， 系啦咁啊，即系譬如铁路咁样先算啦，咁啊为期六个月咧有呢、這个啊程程20% 嘅车费减扣啊， 程程 嗰个程程咧系你嗰个程程咧， 程 振 鹏啊， 系啊程振鹏嗰个程嚟噶， 系啊 系啊程程20%，系啦 再加多一个 程程嘅， 系啦 即 系 程 中 人咁样。系啦，有两个就清晴啦，咁样， 梗系唔系咁啦，系点样噶？ 系啦，咁啊呢个新嘅津贴咧，咁啊如果你嘅实际开 支咧有300蚊咁樣咧，咁啊佢就會有個津貼有33蚊。咁如果你話、喂今個月用咗400蚊搭車，會有66蚊咁樣咯。咁佢係漸進制嘅。咁、有啲朋友譬如住得遠啲，譬如咧，佢喺天水圍啊、元朗咁樣居住，咁喺中環翻工嘅喎，咁佢個車費開支其實好龐大噶嘛。咁如果你嘅實際車費開支咧有1400蚊嘅話咧，咁、新嘅津貼咧有400蚊喎。 呢個係計成個月啊？ 系啦，成個月咁計，咁 係咪要用八達通添啊？仲 係啦，要用翻呢一個嘅支付系統啦，因為佢用開啊嘛，係啦。 喂，通常咧呢啲咁嘅政府嘅交通上嘅優惠咧，以至到港鐵公司最興咧就係、有一啲嘅優惠推出嘅時候咧，就呢啲報道咧就會一定會因應咁咧，有啲嘅例子嘅，即係等於咧，如果你由邊度搭去邊度，你如果又要轉呢一個唔知西鐵又轉巴士又轉咩咁樣嘅，就係等於咧最後慳咗一毫咁樣 咁可能真係有機會係咁樣啊！不過 呢啲例子圖片咁樣比較啊， 暫時媒體咧就未做出嚟字啊、因為始終7月1日先開始啊，咁我都係比較前瞻啲啦，收到呢個交通資訊係 在座咧又唔關阿 O 事， 我關我都有搭下車噶嘛。 你唔係揸車噶嘛？ 我都有偶爾會搭下車，不過咧，你話搭唔搭足300蚊一個月咧，我都有少少懷疑嘅。 我咧亦都唔關事， 係你係搭的士嘅新手牌嚟嘅。 個個搭曬公共交通工具冇所謂，咁都要揾啲人養下啲的士司機哥哥噶，同埋姐姐噶嘛。 冇錯， 係好願意嘅。 冇錯，冇錯。 咁啊，芭比似乎最啱你喎。 係啊，所以我而家喺度睇緊咯。但係咧，通常咧，我過往嘅經歷咧，就係呢啲相關嘅優惠咧，你仲要額外去揾一部機嚟到咧扣翻你嗰個消費。如果唔係咧，你自己唔嘟嘅話咧，係等於咧帳面上你自己以為係賺咗，但其實一毫子都冇入過落氣袋。 哦，咁有機會真係咁樣喎。咁但係少數怕長計啦。我頭先都話啦，如果你嘅實際車費開支係有1400蚊咧，佢幫你慳翻400蚊咧，其實都幾多，接近1/3㗎啦。 好，咁啊呢一方面嘅優惠係點咧？咁啊大家啊自己睇多啲啊！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总理李克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像会议。习近平指出，中方愿意同欧方携手努力，推动新型肺炎后疫情时代，双方关系更加稳健成熟。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扩大开放，为欧洲提供新一轮合作机遇和发展空间。强调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米歇尔和冯德莱恩在会后说，严重关切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若果继续展开立法，将会面临非常负面的后果，期望北京当局三思。米歇尔又批评中方任意拘留铜锣湾书店股东瑞典籍公民桂文海，以及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麦克尔。另外，米歇尔期望中国向欧盟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变以往贸易不平衡的情况。双方重申致力在今年达成中欧投资协定。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四间中国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列入外国使团。四间媒体需要提交在美国的工作人员名单、个人资料、人事变动等。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威说，中共实际拥有这四间媒体以及全面的编辑控制权。 另一方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裁定，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在位于墨西哥边境向美国南加州进行广播的电台，必须在48小时内停止广播。凤凰卫视未有被列为外国使团，但是在申请广播执照的时候未有透露与中共的关系。德州参议员克鲁兹欢迎当局的决定，指控凤凰卫视是中共的傀儡。全球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突破900万人，46万9千多人死亡。美国的确诊和死亡个案最多，占全球四分一，超过228万人确诊感染，12万人死亡。再有多两名上个周末为总统特朗普举行竞选集会的人员确诊。竞选宣传部表示，两名确诊的员工在日前整场的集会都全程戴上口罩。另外，特朗普接受当地传媒访问的时候，形容美国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工作做得太好。对于有报道指他曾经要求医护减慢病毒检测，特朗普未有直接回应，只是形容美国录得多人确诊是由于当地进行较多的检测工作。白宫发言人麦肯尼表示，特朗普要求减慢病毒检测的言论只是开玩笑，有共和党人批评特朗普的相关言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94，瑞士法郎0.948，加元1.351，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4点，升1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5美元，卖出1,754.9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首先同你讲单坏车先啦，大榄隧道去九龙喺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龙尾都比较长噶，而家龙尾就排到高埗新村。咁就系大榄隧道去九龙管道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高埗新村。另外，七咸到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第二同埋第三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跟住浙江街。咁就系七咸到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第二同埋第三线有意外，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跟住浙江街。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另外，观塘道去东隧而家龙尾就排到康宁道。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受意外影响是挤塞，车龙排到高埗新村。另外有单特别的坏车消息，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九龙货仓慢线是有坏车，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车龙是排到丽晶花园。提翻隧道情况，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车龙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跟住顺利纪律部队一段挤塞；咁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 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锦田公路去荃湾近住罗屋村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八乡警署。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大榄上车一段都比较挤塞噶。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料水。咁啱啱最新消息，较早前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拖走了，而家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三蚊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咦，子维，好烦恼咁，要唔要帮下你啊？ 好啊，其实呢我做师兄祠堂嘅时候呢就好 hyper， 好鍾意玩啦、啊、但我做星期日嘅生活进行式又好静态，我觉得自己嘅定位好唔清晰啊。 啊，好易解决啫。但记住你呢啲呢叫做全方位。 哇，前辈真係前辈劲啊。 咁唔好咁讲，解决到问题咪得囉。啊、快啲录完好走啦！你霸住间录音室好耐噶啦，系咪？我一出手就搞掂，早啲问我嘛。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噶。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现在还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就系、是、早上嘅八点四十分噶啦，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芭比林慧同埋小白白元浩为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就话多份本地中文报章咧都系集中有讲到嘅一单新闻消息吓，啊先睇嚟自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就系、是、有。关于咧，政府啊，香港政府推出嘅呢个保就业计划，首批成功领取工资补贴嘅雇主名单咧就揭中咯噃，涵盖咧接近系25,500名雇主，咁涉及咧大约系48亿元嘅工资补贴。承诺受薪雇员人数咧超过200,000个嘅。咁意味住咧，呢200,000个職位啊，喺補貼期間咧就唔會裁減嘅。咁其中咧，領取最多補貼嘅咧就係養和醫院嘅養和醫療集團。咁啊，獲得資助咧係達到係8,594萬元嘅。咁涉及咧係3,200多名員工。 咁养和透露啦，自从今年嘅二月开始啊，门诊求诊数字下跌一半。咁为咗维持服务运作以及系避免裁员，就申请计划啦。咁高层亦都会咧减薪一成。其次嘅就系接连咧受到黑暴去打击啊，尤其是啲分店啦嘅一间时装集团啊，系呢一个嘅 IT 啊呢间时装集团啊，咁佢哋领取咧补贴咧就系4710万元嘅，咁涉及咧有成1800多名嘅雇员嘅。咁特区政府强调啦，若果雇员同埋社会人士发现有雇主滥用或者系违反呢个计划条件啦，可以系作出举报嘅。咁至于第二期计划嘅申请详情咧，就会喺稍后公布。咁而个目标咧就系响九月发放咧第二期嘅补贴嘅。咁而这个嘅文汇报咧喺今日嘅头条当中咧，亦都有讲到咧。就話咧，攬炒派口口聲聲咧話要攬炒，並且推動咧劃地為牢嘅所謂黃色經濟圈，更加高調反對政府，惡意抹黑指特區政府透過各項資助計劃收集市民個人資料作打壓之用雲雲。但係尋日公布嘅保就業計劃咧，就香港文匯報就指出咧，有當中咧不乏一啲所謂黃店嘅身影嘅，咁部分黄店的工资补贴金额更加超过是100万元添，咁讲嘅。咁而呢一个嘅保就业计划第一期咧，就喺今个月14号嘅午夜咧系截止申请啊。咁而政府咧总共系收到咧系168799名雇主申请，约咧。佔了合資格僱主數目的三分之二嘅，咁呢個嚟自今天香港文匯報的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東方日報》的港文先，咁啊講到啦，新居屋暫定63折啊，600表咧係改至4:6嘅。咁啊，房委会咧，琴日就通过咗新一期居屋申请资格啦。家庭申请入人数嘅月入上限咧，放宽至到66000元，而资产限额咧就系170万元，单身人士咧系减半噶。咁啊，呢一个房屋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咧，黄远辉就话啦，经济出现咗下行嘅情况，考虑到家庭入息咧或者会有下行嘅压力啦，所以房委会咧就将会采取一次性嘅安排，将会喺八月下旬咧就系取得今年4至6月非业主住户每月入息嘅中位数之后咧，再确定今期居屋折扣率同埋售价嘅。咁啊，现时售价同埋折扣率咧都系临时数字嚟嘅啫。咁啊，如果入息数字有下跌嘅话咧，就将会增加折扣率，即系有机会减价啦。咁啊，如果入息数字上升咧，就会有机会下调呢一个嘅折扣率啦。咁啊，过往有意见咧要求调高呢一个新居屋白表比例，黄远辉就话啦，委员会考虑到今次咧同期推出咗六字居同埋居屋。令到六表家庭是有多一个置业的选择，所以就决定将600表的比例调整至到4:6的。而白表居屋第二期市场计划，即是白居二计划，名额亦都是增至4500个。另外早前有18个位于长沙环的海乐苑和东涌的裕泰苑单位，因为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将会纳入今期居屋去重售的。咁啊，然而咧，呢一个既定嘅选楼优次咧，咁亦都系将会继续沿用嘅。咁啊，今期居屋咧有4个新嘅屋苑推售，包括咗钻石山嘅启祥苑、马鞍山嘅锦进苑、火炭嘅彩和苑同埋粉岭皇后山嘅山丽苑，合共提供咗咧7447个单位，系呢一个咧复售居屋之后咧数量最多嘅一次。单位介乎276至610平方尺，售价就由123万元至513万元不等嘅。 平均尺價咧係介乎5400多元啦，至到9300多元嘅。咁啊，會陸續喺今年嘅八月咧，至到2023年落成嘅。呢個係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唔該曬 ，Barbie。再睇下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啊。咁啊，講到咧就近期有人喺社交網站發布咧就揾快錢嘅廣告。咁啊，有市民咧就同《星島日報》嘅記者查詢嘅時間就獲悉啦。對方咧自稱係叫做援助示威者基金負責人啦嚇，話到只要咧就係借出網上銀行嘅账号，等美国慈善机构汇款至到账户，每一个月咧可以赚取过万元噶。消息话到，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不法之徒咧，就藉此啊支持手足嘅一个讲法啦，借他人嘅账户，咁啊话到要漂白呢啲嘅非法资金。警方指去年涉及怀疑洗黑钱嘅可疑交易报告咧，超过50000宗噶，呼吁市民啊，对于声称能够赚快钱嘅途径加以警惕，以免咧就误堕法网噶。咁啊个呢一件事嘅始末咧系咁样噶。嗱，市民陈先生早前咧就从网上睇到一则嘅招聘广告，内容话到咧就系揾钱攻略抗疫又揾钱，善用时间赚取几千至几万不等咁样。咁啊，于是乎通过手机咧嘅应用程式啦，咁啊联络咧就自称一个叫做 Raymond 嘅男子，声称咧就系咁啊报章括住写住咧就帮助黄丝带的资金筹集会工作人员，咁啊表示啊只要提供银行账户，咁啊用作协助基金。金存取一啲嘅款项就可以轻松赚取金钱。咁啊呢一个嘅 Raymond 就解释啦，美国、韩国等等嘅慈善机构每一个星期都会咧就汇款嚟香港，用作支援咧就示威者噶。咁但系因为资公司嘅账户收款啊较容易被银行或者执法部门注视，故此啊上年已经开始咧就系租借他人账户存取款项噶。嗱，《星島日報》嘅記者咧獲悉陳先生嘅報告之後啦，咁啊再以求職者嘅身份聯絡啦，表示願意咧就係租借帳户。咁啊 ，Raymond 隨即咧就表示啦，需要咧就前往銀行更改網上銀行嘅資料，包括咧佢指定嘅手機同埋電郵號碼。之後咧佢亦都會進行家訪啊嚇，咁但係不會入屋，只要咧看到啊睇到呢一個開鎖入到入去咁就可以噶啦。目的咧就係防范執法者部門卧底，同埋咧就帳戶持有人乘機盜取巨款咁講。咁警方發言人就話到啦，上年啊經過警方處理，咁啊涉嫌懷疑係同洗黑錢有關嘅可疑交易報告啦，多達51588宗噶，當中101人咧被裁定洗黑錢罪名成立。咁啊強調洗黑錢啊係嚴重嘅罪行，警方會採取咧就係情報主導嘅一個行動，無論是否接獲報道。無論是否接獲報舉報啊，亦都咧就會主動調查進行打擊噶，亦都呼籲市民啊，對於聲稱能夠賺快錢嘅途徑咧，真係要加以警惕啦。尤其是咧就係要求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啊、銀行户口資料或者咧就係密碼等等，需要咧就係加倍小心。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今天嘅《明報》。《明報》嘅頭版頭條咧就係講到咧，佢哋一篇嘅特稿嘅內容話咧。终审法院首任首席法官李国能咧，佢就住人大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系发表声明嘅。咁佢认为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嘅说明之中咧，提到行政长官指定若干法官审理国安案件以及中央机构行使管辖权呢两点啊，会损害香港嘅司法独立。李国能提到，草案至今仍然未公布，系实属不幸，但就值得留意说明啊，呢一个说明啊，即系个草案说明啦，表示会跟随香港嘅法律原则，包括无罪假设，亦都咧系冇建议法例系有呢个追诉力。咁而律政司长郑若骅寻日喺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之后见传媒，咁佢话咧按说明所写啊，系特首指定若干法官，而并非外界所指咧由特首指定个别法官审理个别案件。佢话我嘅理解应该系指定一个 list， 即系名单，由名单上嘅法官优先处理相关案件，好处咧就系案件属佢哋较擅长嘅范畴，强调法官判案只系根据法例同证据，所以司法独立咧系唔会受影响咁话。咁另一方面咧，就系讲到新华社啊，就港区国安法公布嘅草案说明中提及啊，参选或就任公职时应签署文件， 確認或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咧，尋日就指出啦，呢一點咧係意味住確立咗參選人係要簽署確認書。咁至於公職人員咧，譚耀宗話：作為建制嘅人咧，都要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有公務員工會質疑啊，如果有現職公務員係拒絕宣誓，會否被解僱？咁而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啊梁酬廷咧，佢認為啊，若果國安法頒布之後，入職嘅公務員係被要求宣誓，咁呢、這個就是他的服務條件，如果你同意就入嚟工作，不同意就不要嚟政府了。這個是來自今天明報的頭條報導。 好了，跟住同大家看看今天成報的港文，講到就是說港鐵南昌站天馬公園成為新的走光黑點。 哦， 是啊， 小心啊女士。 哎呀，我都要 我哋大家都听听啊，其实大家都要小心，男士女士都小心啊，避免系一啲误会吓或者意外啦。 好矜贵， 我会着裤噶，放心，我唔会着裙。 好啊，好啊， 可能着裤都有危险咧，睇下先， 听下先。 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咧就公布咗走光黑点嘅调查结果，新增咗十个走光嘅黑点噶，包括咗咧有铜锣湾黄室堡婴儿护理间、天马公园、港铁南昌站、柯士甸站等等。咁今年咧就系佢哋第十年做有关嘅调查啦。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郭佩凡就话啦，位于黄室堡嘅婴儿护理间咧系采用咗半透明嘅磨砂玻璃门，而且咧系唔能够上锁，加上咧门框咧系可以反光嘅不锈钢门框，可以偷窥到护理间入边嘅情况。佢就建议商场喺门上面咧系加贴咗防透磨砂贴纸，令到妇女可以安心在入边咧喂哺母乳噶。咁黄室宝亦都有回复噶，佢话啦会竭力保护每位顾客的私隐，深信咧育婴室本身是不存在走光的风险噶，亦都从来冇接收过任何顾客有关走光的投诉。经过再三确认，一旦育婴室的门是被关上，任何人都难以偷窥入边的情况。而至于育婴室的门咧，喺关上之后可以从内部上锁，门外咧亦都同时会亮起使用中的标示。咁啊，届时只有内里嘅人咧，先至可以重新将门打开，外人咧就唔能够推门入去嘅。咁啊，黄室宝收到意见之后咧，已经即时喺门边加装咗白色嘅胶条。此外咧，亦都将会为磨砂玻璃咧系加装贴纸嘅。至於其他的黑點，例如是天馬公園、港鐵南昌站和柯士甸站、K11、元芳 Starbucks 等等，主要都是因為它的透明玻璃圍欄和透明玻璃扶手電梯，市民如果從下而望上面的話，就能夠看到女士的裙底。至於中信大廈的地板就非常反光，令到穿短裙的女士是容易走光的。委员会就话啦，去年年底已经去信 K 十一反映啦，管理公司就回复同年十至到十一月就采取咗优化嘅措施。不过委员会就发现啦，只系喺一楼同埋二楼部分嘅玻璃围栏上面贴上咗细圆点嘅贴纸，效果系唔显著噶。而德福二期亦都只有一层部分玻璃咧系贴上咗间条纹嘅贴纸噶。咁啊 K 十一亦都有回应嘅，就话啦建筑团队喺设计呢一个商场嘅中庭时候咧。是希望透过玻璃营造空间感和层层递进的效果，为顾客提供舒适开扬的休闲环境。亦都表示已经同设计团队检讨，并且在去年的十月起是采取了优化的工作，在中庭的一楼至四楼大部分的玻璃围栏、地下至一楼的扶手电梯玻璃是加装了反光贴纸的，希望做出改善之余亦都能够同时维持到设计的精髓。至于旧走光光黑点改善情况方面，委员会副主席黄冰芬就指出，戏曲中心和港铁九龙站的玻璃围栏改善措施效果是不显著的，而九巴玻璃楼梯位如果贴上广告招纸就可以避免走光。不过他说当除低了招纸之后情况是依旧的，所以对此是有所保留。这一个来自成报的报道， 大家都警惕一下。 好，麻烦 Barbie。 在苹果日报方面，见到校园暴力的新闻报道， 咁啊，讲到咧就系有深水埗德贞女子中学欺凌事件余波未了，13岁受害女童啊遭沙桶盖袭击啦，警方前日拘捕涉案嘅两名女生。咁啊，苹果日报寻日再收到多段啊女童被虐打嘅片段。咁啊，片中啊，咁啊受害女童遭到三名嘅女生轮流咧就系狠刮超过28巴掌噶。咁啊，女童被刮至咧就系满面通红，咁啊呆站角落，被逼咧就系鞠躬道歉噶。围观嘅女生亦都得戚嘲笑，咁啊边抽烟就边拍摄，亦都另外一名嘅黑衣女士咧就更加凶残，话到咧一口气掌掴啦、叉颈啦、拳击腹部，以及咧就将事主嘅头咧就撞墙噶。咁啊，警方方面咧亦都咧就系接获通知啦。咁啊，对于早前嘅欺凌事件啊，警方暂时列作咧就系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前日下昼喺深水埗区咧拘捕两名嘅12岁女童噶。咁啊，德贞女子中学指出啊，对发生欺凌事件深感遗憾。咁啊，对于违规嘅学生，学校只系会会按住既定嘅机制咧严肃处理。咁啊，等同学明白自己嘅过失，为个人嘅行为承担合适嘅责任。咁讲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二台通识60秒。 消委会近日为多款雪糕进行微生物测试，发现有25款雪糕系含有细菌，当中一款新地雪糕仲被验出每克就含有280个大肠菌群。究竟新地和传统雪糕有什么分别呢？根据香港法例，要称得上为雪糕是要符合对脂肪、糖、奶的要求含量，如果不是就不可以叫做雪糕了。据说早在19世纪的90年代，美国有些教会认为在星期日安息日是不应该售卖雪糕的，所以有些雪糕商人为了掩人耳目，就在雪糕上面淋果酱、糖浆，再放些果仁碎、车厘子、香蕉等等的水果，仲帮呢个甜品改埋名叫新地，即系我哋而家所叫嘅雪糕新地，亦即系星期日新地嘅谐音。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 ，Good morning 啊，小白芭比，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早晨啊， 黄姐。 吓，睇怕咧最唔在乎我嘅咧，都系你哋啊。 点会啊？ 得咁少时间。 系啊，我哋好在乎你噶，梅姐。 好啦，我咧好在乎听众，所以我今日介绍多一种咧饮食嘅方法，等大家咧可以喺抗疫期间咧增强自己嘅抵抗力。呢一种嘅饮食方法咧就系、是、啊叫做弹性素食。即是话咧，你可以喺一个礼拜入边咧，可能拣两日咧就系食素嘅，又或者咧喺三餐里边咧就有一餐咧可以选择咧系食素。所谓食素咧，唔系话咧个系比例上系多食一啲植物嘅食物，就少食呢个肉类，唔代表咧唔食肉，咁可以令你咧更加抵抗力啦，系强啲嘅。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点解抗疫都咁高兴？皆因素。 咁 ，Didi 同你讲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喺丽晶花园啊。观塘绕道去油塘喺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龙尾丽晶花园。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仍然非常之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旗岭村啊！重复多次，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嘅慢线坏车，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旗岭村对出。咁另外啦，七贤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 就是漆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二三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咧，就是观塘绕道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的坏车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观塘道去回东隧龙尾就在九龙湾的德宝花园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德望学校一段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在马料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九点零七分啊，吓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u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uy， 睇翻咧，隔晚美股有得升啊，今日有冇机会咧带挈下港股咧？去翻啲高啲嘅水平啊？ 是啊，美股昨日都做得不错啦，咁道指都上返26000啦，咁睇返港股 ADR 呢都普遍有得升嘅，咁当中呢腾讯呢更加破顶啦，咁所以对港股今日开局嚟讲呢都有一个不错嘅表现啦，咁睇返港股呢昨日呢就窄幅波动啦，咁高低波幅都系得200多点左右啦，咁恒指呢收市嘅时候呢都叫做显守十天线啦，咁睇返短线嚟讲呢，其实港股今个星期呢都冇大方向噶啦，咁一方面咧，大家咧都关注翻咧新冠肺炎疫情系咪真系再度恶化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大家都留意翻咧，港汇咧系咪继续可以走强咧？因为之前啲 IPO 锁住嘅资金已经回笼咗啦，咁就要留意翻咧资金咧系咪再流入翻个市场啦？咁同埋嚟紧咧都好快半年结啦，咁可能有机会咧有一啲获利沽盘咧会出现翻啦，咁呢啲咧都会影响到咧嚟紧港股短线嘅表现啦，咁所以港股短线冲上嘅机会咧就唔系话真系太大啦，咁但系预计翻咧今个星期咧都可以喺24000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啲嘅支持咯。 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听众咧温先生嘅问只咧京东集团啊9618咁啊，睇翻图表啊52周新低咯，咁样咁啊，问下 Chuy 应该点去操作啦？系咪应该即系时候走一走换马咁，定还是咧应该长期持有咧？交俾 Chu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系 系啊，睇翻京东咧，寻日就股价麻麻地啦，咁一度咧都低见咧226.8嘅新低啦，咁对比起定价咧226蚊咧，都叫做守得住嘅。咁但系暂时咧，其实京东都系上个星期挂牌啦。咁短线如果真系喺 IPO 抽咗嘅话咧，本身个持货能力高，又唔系真系谂住短炒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继续揸住先啦。因为睇翻京东，大家都知道噶啦，个知名度相当之高啦，咁同埋全国咧都有自己嘅仓库啦，物流速度咧都比较快啲，咁执行力咧其实都相当之高啊，咁所以大家咧都憧憬住咧，可能往后咧其实新经济股咧都继续咧有一个比较大啲嘅憧憬嘅时候咧，都支持翻咧可能京东往后嘅走势啦，因为其实睇翻阿里其实之前喺香港上咗市之后咧，其实咧都一度咧潜水啊，咁但系之后都上翻嚟啦，咁所以就算京东真系可能有机会咧短线失守咗之前个定价咧，都唔使话真系太过担心住。 咁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Chewy 头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六月新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唔止，听众都听得好认真，听到入晒脑噶啦。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听过咩？ 死啦！佢哋扮我哋啊！ 系啦，都要听嘅。咁嚟嘅晨光 Michael， 你哋真系忠实听众啊，好抵石啊！ 我哋玩得认真，听众听得开心。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真系咁开心，问下李嘉仁医生， 开心。 早晨啊，李医生， 系啊，最紧要开心啊。 系啦，啊，咁啊，即系开心呢样嘢，好影响个人嘅心情，亦都咧会有机会咧影响埋你身边嘅人噶，感染到别人都开心咧，你咁啊呢样啊最好啦。 因为个心情咧系影响健康， 系啊， 影响好多嘢。全身都影响咗，所以一定要咧，保持开心，听住晨光第一线。 好，咁今日星期二嘅早上一嚟到咧9:12， 系啦。 咁既然李嘉仁医生喺度，梗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医学上面嘅信息啊。 嗱，天气热咧，个个人都话热啦，热啦，热啦咁样吓，有泼线啊，有电风扇啊咁样。 系啊。 好啦，但系咧，好多人咧会晕噶喎。 哦， 我热到晕啊， 系咪即系中暑啊？ 所以嗱。亦都唔係去到中暑咁犀利。嗱，我哋最常見嘅咧，就譬如如果天熱啦，天氣熱咧，啲好多人咧排隊檢疫啊嗰啲，無論係救傷隊啊、警察啊咁樣啊，企喺度咚一聲咁啊，有個跌低。嗱， 學校嗰啲咩 assembly 啊， 係啦，你暈過未啊？ 早會暈幾個嘛？ 文仔，你暈過未啊？ 咁我真係 touch wood 啊，未試過。 係 啊，通常喺女同學暈 嘅 會。 係咩都有嘅，呢啲唔好性別歧視。 我講我自己學校嘅時候。 係啊，嗱，咁就細路仔一樣會暈。咁啊，暈咧呢啲係點？咩叫暈咧？係突然間好似咩都唔知嚇，係。暂时性嘅，但系好多时候咧，呢啲咁样所谓昏厥啊晕咧，即系你都知道隔周围有啲咩事，唔系完全失晒知觉嘅。 系 嗱，佢唔系因为啊，你突然间尤其细路仔晕咧，通常唔系有乜嘢创伤啊，譬如突然间好惊啊、好痛啊、好唔开心啊，呢啲咁嘅情绪一样影响到一个小朋友会晕嘅，咁啊最常见啦。就喺学校排队好耐啊，好焗啊，咁啊呢个就会晕啦。咁啊，通常一晕咗之后咧，嗱，好快脆喺几分钟咧就会醒翻，通常咧都冇乜事嘅。嗱，最紧要咧就系一小朋友一晕咧，有阵时就好得意喎。佢个状态唔系就话软晒，乜都唔喐。佢有阵时咧。佢咧就系啱啱佢个手腕啊、手掌呢度咧就弯起咁样嘅， 即系挛埋咁 啊，系咁样啊，九十度咁样，然后咧就 腳好硬曬嘅， 伸直隻硬曬。 嗱、呢啲咧就唔同嗰啲所謂抽筋發痒吊啦，嗰啲通常咧就會有肉嘅，係彈下彈下挫咗，佢呢個冇嘅，咁好快脆呢啲就會過噶啦。咁、啊，凡親一暈咧，總言之你係鎮靜啦，啊，睇下佢哋啊呼吸係咪好暢順，然後盡量咧就將嗰個所謂遞高瞓平，安全咁瞓平，唔好等佢話啊扶住佢坐喺張凳度，佢仲跌低咗，仲衰。咁啊瞓平咗之後咧，就要晾起只腳啦。咁啊晾只腳幾高咧？嗱、喺小朋友嚟講咧，譬如我哋去到八寸至十二寸咧，係啦，咁就已經夠高噶啦。 即係輕輕好似枕頭咁樣墊一墊都夠咯。 係啦，嗱、就睇下你有冇枕頭啦。喺街度你邊度揾？ 如果冇啊，我除低件外套，如果有外套啊， 有袋就用袋晾住咯。 係啦， 睇有啲咩咯。 袋就肯定應該有啦，個個人出街都帶個袋咁樣。 嗱， 如果你係成年人咧，一樣。又是这样浪高的佢。咁浪几高呢，如果你乜都冇呢，呢度阿鹏仔睇到个肚啦。 哦，可以、可以呢嗰、那个照顾佢嗰个人呢将晕低嘅人士嗰对脚浪喺自己嘅膊头。 喔、浪喺膊头。 咁就够高啦。 一定够高啊。 係 啦。咁等啲血液呢可以流向嗰个脑部嗰度。咁佢如果呢啲咁嘅晕呢，通常咧，你摸佢嘅脉搏咧，系通常系慢嘅，即系唔系快嘅。咁、但系呢啲咧，通常咧都系短暂嘅嘢 吓。 但系当然，如果你晕过咧，就最好睇医生啦。 系、 因为个问题，我哋话可能系呢啲咁样所谓英文就 vasovagal 咁样 attack 啦。咁但系咧，你要搞清楚你会唔会有血糖问题啊？其他心脏有冇问题啊？检查清楚咧。呢、這个咧就最稳阵啦， 即系等佢醒咗之后就好去睇医生啦。 系啦，即系通常咧系几分钟，佢就已经系好翻噶。虽然佢心跳好慢啊，皮肤又好似哇咁啊咁青白啊，又好冻啊，飙紧汗啊，嗱呢啲咧就系普通嘅晕，系嘛。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咁嘅急救常识咧，唔识咧，唔该你去上堂啦。 系，咁啊都系嘅，咁啊起码知道啊，大家啊起码晾起只脚先啦吓。 好啦， 少少。 另外一样嘢想讲咧，就系、皮肤敏感，喺边度咧？喺你只眼附近啦。 哦， 眼附近系啦，嗱。彭仔有嘅機會咧就唔係咁多啦， 爸 爸就可能因為有時化妝啊，搽個眼皮啊，揾啲嘢啊，美化個眼皮。咁但係有啲人，有啲人咧就會敏感嘅，因為咧你嗰啲化妝品啊，其他搽落去嘅嘢咧，可能你皮膚咧就唔受得嘅喎。咁你又唔好理，即係唔可以輕視佢嘅，因為要你時時係咁樣咧、可能影響你眼睛嘅健康，包括有結膜炎啊、角膜炎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嗱，點解會係咁樣嘅？因為我哋要注意咧眼部嗰啲皮膚。好，嗱，如果你有事啦，咁我哋通常咧就要而家咁講係要避免。呢啲咁嘅并发症啦，因为如果你呢度一发炎咧，眼皮一发炎咧，你咪梗系捽佢啦，痕啊嘛，一痕就捽咯。系尤其如果系小朋友嗰度啲敏感咧、眼附近有敏感咧，就系一捽佢咧又会发炎啦。咁我哋通常话咧，我哋系点解咁一个眼皮啲皮肤咧系咁要小心咧？通常我哋嘅皮肤比起眼帘。眼嗰度啲皮肤咧，眼嘅皮肤咧系好薄嘅，系四至五倍薄过普通身体部分嘅皮肤嘅。好啦，咁薄有乜嘢咧？如果我哋要搽药膏、敏感药膏，一定系要搽类固醇啦。虽然我哋已经系搽到最轻嘅类固醇咧，佢吸收系好容易、好快嘅。咁最怕影响到眼。长期咁查咧，就惊佢有青光眼啊、白内障啊呢啲咁嘅嘢， 会咁噶？ 系啊，冇办法噶，呢个系长期嘅类固醇查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喂，我唔查类固醇得唔得啊？咁样敏感通常咧，你就查类固醇。 記得千祈唔好自己亂去買類固醇，你一定要睇醫生，控制住個劑量啊，話俾你聽查幾耐啊，唔係365日，你日日都係走去查。好啦，咁啊，但係可以係查個潤膚啊。 哦， 點解咧？潤膚原來咧好多潤膚霜入邊咧係有啲甘草啊嗰啲咁嘅成分嘅。咁呢啲甘草嘅成分咧，就會可以有啲抑壓嗰個皮膚發炎嘅嘢嘅，唔係一定出類固醇，就要查潤膚。咁啊，潤膚咧，咁啊隻隻唔同，有好多隻嘅。咁一當然你要試一試啦，睇下會唔會好啦。嚇，咁啊呢個查潤膚咧就可以日日查，冇所謂。咁啊，同時咧啊，個個靚女都知啦，阿芭比都知噶啦，點樣係要潤膚？令到嗰個即係皮膚濕潤啦，即係皮膚濕潤啊，搽潤膚咧係一定咧就係會令到個皮膚好啲噶，嚇咁啊可以阻止到有乜嘢唔舒服嘅嘢，咁就希望咧就係眼咧嚇，即係好緊要噶嘛，靈魂之窗噶嘛，你嗰度突然間有事喎，又紅又腫又發炎咧咁樣， 真係唔可以忽視， 咁就唔可以忽視，咁啊所以最緊要。啊！查你乜嘢眼皮嗰度查咩嘢咧？嗰啲真系要小心啦。 系、 即系好难话唔准查，咁又好难啊。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好烦嘅，好多人咧 咩咧？ 严重嘅鼻敏感。 哦，我都有鼻敏感啊。 系啦，但系你未系好严重啩、因为好严重咧，你瞓觉又瞓得唔好啊，咁啊一路系嘈到全世界都瞓唔到嘅。 吓、哇！喺点样啊？唔好嘈住我哋啊！ 系啦，咁咧，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如果我哋系有皮有呢个鼻敏感咧，梗系揾下有冇啊敏感源啦。敏感嘅源咧，通常咧喺香港咧，啊就多数系啲尘螨啊，尘螨好常见，因为我哋香港咧。唔係咁多花， 即係嗰個花粉咧，未必係最 number one 嗰、那個、令到你有呢一個鼻敏感啊， 係啦係啦 呢個狀況。 好啦，但係如果有致敏源咁樣點咧、通常我哋都係食藥啊、噴藥啊嗰啲咁樣，但係咧亦都有啲係第二線嘅療法嘅，就所以話係啦。如果你真係呢個係、譬如呢、這個敏感源。是个尘螨的话呢咁而家有啲针打有啲药食嘅、食药呢就当然唔使吉啦打针呢就要打、打针、但係呢啲有一个问题佢、主要呢就係、譬如将呢、這个敏感源嗰啲尘螨嗰啲一路日日俾你、刺激你嘅身体咁、你都唉你都唔怕佢烦啦，已经、本来就好烦啦，点知身体都惯咗啦，唔理佢啦。 即系叫做好似有抗体咁咯， 系令到佢系、令到佢喺个抗原、抗体嗰度做手脚。咁、正式系点样？其实我哋唔 系 好知噶，系啦。咁啊，一路俾咁呢样嘢咧，喺外国咧、譬如有呢个所谓 hay fever 啊，嗰啲即系嗰啲咧，就似乎咧就有啲用。但系最难一样嘢系乜嘢咧？譬如你是要打針，將那個敏感源打入去咧，係、打入皮下，每個星期打，起碼打咗8至16个礼拜咧，先至係開始有用。 都幾長， 開始有用啫。 開始有用，然後每個月打打3年至5年。 哇！ 咁長期㗎。不如我想想怎樣清潔好家居，避免接觸。 戴個口罩算啦，不如。 嗱，呢個第一。嗱，如果我喂我唔打針口服得唔得啊？英文呢叫 AIT 擺嗱，佢係先擺脷底嘅，細啲嘅小朋友咧就一滴滴，大啲啊一粒藥丸咁樣樣嚇，擺入去咧每日食啊，每日食唔係吞先喎，含住脷底，然後先吞咗佢。咁啊，又要幾耐咧？呢啲咧又係要。起码8至14个星期先有啲作用， 有啲， 然后咧系唔敢讲一定，然后咧又要食3年嘅。 哇，即系一样都 系 好长 期的，日日要，所以咁长期嘅嘢咧，呢样嘢咧就系一个好大嘅困难嘅、 我谂好多人都好多意见啊， 系啦，所以系啦，你除非嗱，譬如你细个5岁又唔用得啊，仲有啊怀孕又唔得啊吓，咁但系有呢个问题咧，因为有啲人咧系好敏感。BB 仔就皮肤敏感，婴孩时期5至10岁就哮喘，然后咧10岁以后咧就系呢啲鼻敏感啦。 咁即係一連串嘅呢啲，咁我哋要避免呢啲事情發生嘅。咁、希望呢個係其中一個係即係所謂第二線嘅啦，唔係第一線嘅啦。啊，咁嘅治療法，但係有啲咁嘅嘢。啊，咁我哋嘅聽眾咧都應該知道，哦，原來有啲咁嘅嘢嘅。 係，咁啊，多得啊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咧，即係有呢方面嘅分享啊嚇。好多謝李醫生，咁下星期再同你傾過啊。 Doctor Music 陳小寶，音樂 Fact Check。 乐队披头四自从组成以来 Paul McCartney 和 John Lennon 是被公认为是乐队当中的灵魂，其他的两位成员是颇被忽略的。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虽然是来自一对这么具影响力的队伍，但由于他的吉他技巧未见受到重视，要去到1968年有一天 George 就在看《易经》，没错，是真的中国人的国宝之一，我们的《易经》，他第一次领略到缘分这件事。原来在西方世界里面，他们认为一切他们得着的东西，一是就是幸运，一是就是意外的安排的。基于这个这样的启发， George 就决定写一首歌是跟这个思维有关。 George Harrison 灵机一触，盖上一本书，然后随意打开一页，想着揭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结果他打开那一页是零零舍舍见到 Gently Whips 两个字，于是乎由吉他手写的一首有关吉他低泣时的歌曲就诞生了，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hips， 结果是成为系吉他手都会演奏的经典歌曲，亦为 George Harrison 攞回他在天王队伍 Beatles 乐队担当吉他手的面子。顺带一提， Beatles 的这首歌曲特别是请了 Eric Clapton 是来到弹主音吉他，不过是用不记名方式的。 想发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哇，真係长知识啊，依家先知原来 Eric Clapton 係帮 Beatles 弹过呢一个主音吉他。 晨光追踪31。 好，呢、這个时候呢问下罗启新咳神今晚有咩嘅电视节目啱睇啊，喺港台电视31。早晨。 喂，早晨大仔，早晨啊晨光听众。 星期二晚上。 係啊，今晚呢就係8点有10:31啦。但晏昼呢2:09嘅时候呢就有呢一个呢10:31嘅 Facebook Live 喎、 哦。 就请嚟边一位呢，就係请嚟呢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啊。 喔、哦、同边个讲啊， 自己， 喂，自己同自己讲、啊， 嗰个同呢个主持咧倾下啦。 边、哦、个主持会啊困一困啊？ 哦、未知喎、 啊。哦，喂，秘密武器。 系，我未系啦，咁样。咁咧就會講下，你知啦，呢個港版國安法咧，大家咧都係仲有好多疑問噶嘛。 咁、因為佢冇出個內容出嚟，咁 係啊， 邊有得清晰咧？暫時係嘛？ 咁所以咧都係問咯，同埋答到幾多可以答嘅就答啦咁樣。 咁、啊，希望阿、譚耀宗係嘛？ 係啊係啊。 佢、掌握多啲資料啦嚇。 係啊嚇，咁、樣咯。 好。咁呢個就 Facebook 晏就可以睇啊。 系啦，今晚咧都会有一个咧，就系剪辑版咧，会喺呢个10:31里边同大家见面嘅。 嗯，除此之外 咧，另外去到呢个日常8:30啊，咁样咧，啊，咁咧就和爸爸一起种荔枝喎、 哦。喺边度？边度？ 就咧有啲细路仔咧就一起咧就系、走访咧荃湾嘅光板田啊。喺 荃湾咋？ 系啊， 光板田村有阵时听交通消息好似有讲喎。 系啦、啊，咁啊协助咧年长嘅村民咧收集荔枝啊。 哦，嗰、那个有荔枝树啊。 系啦、啊，几、开心啊。 嗯， 系啦、啊，咁啊另外咧就呢、這个寻味天下咧就讲下呢个清汤萝卜牛腩啊，正啊！ 系咪嗰啲咩又咩第一家嗰啲啊？ 系唔系唔系？即系睇下佢点搞啦吓。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个9:30咧，有呢个古代超级工程啊。 系咁啊，讲咩咧？ 呢个地方咧啊，我比较陌生啊，你有冇听过咧？就系佩特拉啊。 真係比較陌生喎。 佢呢就喺度藥，但如果你見到呢，你就哦見過見過 佩特拉宮啊。 係啦，咁佢冇錯啦。咁呢度呢就喺呢佩特拉呢就喺呢個約旦嘅沙漠中心嘅、就被譽為呢世界第八大奇觀啦、你一講埋呢第八大呢已經知係唔簡單㗎啦，係咪先？係啦，咁裏面呢原來呢除咗石窟之外呢仲有啲呢水利工程喎、 哇，咁究竟個詳情係點呢？有興趣嘅朋友留意今晚港台電視31，唔該曬 Ka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已经领取保就业计划工资补贴的雇主名单出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计划没有达到保就业的功能，很多雇员被迫放无薪假和减薪，因而無法攞足9000元的補貼，質疑僱主透過服務費等的方式克扣或者是剝削員工，無從監察僱主。吳敏儀認為當局不應該將補貼先給僱主，亦都應該構思怎樣協助無法完全受惠的僱員。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榮譽主席劉達邦在節目表示，90%多會員有申請計劃，已經陸續取得補貼。受疫情影響的公司獲得一定幫助，但是計劃亦都有瑕疵，就是沒有受疫情影響的公司都獲批補貼。劉達邦認為，政府給予僱主的補貼理論上應該交給員工。根據吳敏儀提到的情況，僱主的做法不合法，員工可以到勞工處投訴。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北京佔的13宗全部屬於本地感染，數字較前一日有所回升。新增病例當中，新發地批發市場所在的豐台區佔6宗，海淀區和大興區各有3宗。由今個月11日起，北京一共出現249宗感染個案，其余的9宗是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甘肃占7宗，江苏和陕西各有1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中国立即释放2名被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蓬佩奥说，美方极度关切两人的案件，批评中方的指控有政治动机，毫无根据。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和加拿大立场一致，要求北京立即释放2人，美方反对中方利用这种不正当的扣押方法来胁迫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蓬佩奥所发的声明表示感谢，认为加拿大的盟友都非常关注案件，现时必须团结一致，因为类似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上。他又认为有关案件明显地和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案件有关。曾经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表明，不会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亦都不会支持竞逐连任的特朗普。博尔顿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批评特朗普经常作出飘忽不定和非理性的决定，无法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分开处理，形容特朗普担任总统只是会对国家造成危险的伤害，认为今年的总统大选是保护国家免受特朗普破坏的最后防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4,379 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1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9.8升5.6，联邦制药是报6.98跌7.1，阿里巴巴215升2元，港交所312升4毫，友邦保险73跌1毫，美团点评172.3升1.8，中国平安78.1跌6.5，工商银行4.82跌4仙，中心国际24.85升7.5，建设银行6.16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2，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6，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314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620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26美元，卖出175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浪翠园一期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大榄上斜。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浪翠园一期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大榄上斜。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跟住泽安村快线都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入口。咁就系龙翔道跟住龙翔道去荃湾，有交通意外，龙尾接入口。咁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彩虹，跟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现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八乡，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车龙排到家园，干诺道西东行去湾仔，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带都挤塞噶。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跟住星河名居一段挤塞。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德福花园。睇埋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跟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百胜阁路。同埋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沙铁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天儿和你寻开心， 做主持人就最想听众开心，做夫人就梗系想老公开心啦。 开心，做夫人你系完美噶啦，做主持人就跟我学下嘢先啦。 得，咁就每日都喺屋企学嘢，又每日都翻嚟电台实践，咁就夫君同听紧嘅诸君都开心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准时氹你开心。 喂 ，Kitty， 我觉得你今次拣衫拣得几好喎、 啊。茉莉，我都觉得你着得好靓、啊。 靓你个死人头！你哋两个今日摆明吃我。 冇啊， 我哋尽咗力噶啦，妞妞。 大家唔该上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睇下佢哋两个系咪吃我啊？ 咁我哋再努力啲啦。如果想知道我哋仲会着咩衫，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茉莉，仲有妞妞嘅敏感时刻。 你哋试下再吃我咧，你就死俾我睇。 一年一度劇坛盛事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6月27号星期六晚7点半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由于疫情关系，今年不会对外开放给公众人士。颁奖礼情况记得留意香港电台劇奖专业最新资讯。 但是大家可以在第二日6月28号晚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特辑。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哇！真系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系啊， 你睇下 O 今日几认真， 好认真啊！ 嗱、啊，听众朋友先了解阿 O 什么事咁认真咧？为什么咧？就喺呢个享乐时代咧，今天咧晨光第一线当中咧 ，O 又有道具带咗翻嚟啦，然之后咧又有架撑咧准备好晒啦，兼且连个心态咧都系上晒 身咁样。 直头连咧，哇！做呢个节目咧，都话要企埋起身， 系啊，着晒啊，而家 系啊，你系咪要示范一啲动作俾我哋睇？ 系啊，因为咧今 HIIT 啊， 嗱，不过咁先此声明啊，咁丰富嘅幻想啦，同埋咁丰富嘅描述咧， 出嚟噶，斋用声音嘅， 同埋我哋都唔会咧仿效其他啲节目咁样咧，就话要开 Facebook Live 嘅，因为我哋唔需要， 系啦， 唔够班嗰啲咧。先至要開 Facebook Live， 我哋用聲音已經可以咧，繪形繪聲咁樣咧，形容到出嚟 啦。因為點解啊？我哋係專業嘅， 係啊，我哋 我哋靠把口都係描述到聽眾，你知我哋做緊乜，唔使開 live 咁低裝。 係啊，我哋係一線嘅節目，但係咧，我又幫阿彭爺講翻句，維持翻我哋二台利益，因為咧開 Facebook Live 嗰啲咧啊，有第二啲 market 啊，佢哋打緊另一啲 market， 我哋打另一啲 market。 唔好理佢啦，佢自己攞嚟衰嗰啲。 嗱，今朝咧我。就呢、這个享乐时代，因为昨天 Barbie 咧未介绍咗一啲游戏啦，或者一啲玩具啦，俾啲小朋友嘅。咁啊，彭爷就揶揄佢啦，话喂，其实你家长嗰啲玩， 我边有啫？ 有啊，你话，且其实你嗰啲， 唔好问你 ，Barbie 我有冇啊？ 冇啊，我又唔 冇啊， 当事人都话冇咯。 咁啦， 法官大人， 系啊， 你点落噶呢个判 告边被告？ 系啊，咁冇咁啦。 而旁听。小白，佢覺得有冇啊？ 我覺得梗係冇啦， 咪係咯。 咁啊好啦，咁就 推翻你啊。 係啦，開始走慶祝下啦。喂，今日咧 開始走慶祝下， 梗係啦。哇，無罪釋放喎、啊。 好點樣咧？ 喂，今日咧想講一個開酒器，呢、這個開酒器咧係朋友送俾我嘅。咁啊，佢、哦、已經出到第六代㗎啦。咁啊，第 一酒器都有分幾代？ 係咯，因為咧呢、這個開酒器咧勁嘅地方咧就係唔需要開酒都可以倒到酒入邊嘅。酒樽入面的酒出嚟， 未啊？ 魔術嚟噶， 系咯？ 你哋咧成日都以為啊，開酒器啦，咁一定會將個木塞啦，或者膠塞啦，咁樣啦，膠質啦，咁我 拎除啦， 係拎除啦，佢唔需要移除，都已經可以兑將入面嘅酒取到出嚟。 哦即係佢其實喺翻個原本個樽嗰個塞嗰度咧，開個窿， 係啦， 你就可以倒翻啲出嚟。 係啦， 但係嗰啲酒如果經過嗰個塞。嗰、那個窿會唔會又令到佢啲酒味會有影響㗎、 啊？其實唔會嘅，因為咧呢一個開酒器咧係首先係好鬼貴嘅，佢係成二三千蚊嘅。你而家眼前見到呢一嚿咁嘅器具，咁咧係朋友送俾我嘅，唔係我買嘅。 咁不如你即係嚟描述下，望下個。点样形容呢一个开瓶器咧？ 嗱，佢呢支开瓶器咧，下面就加咗一个真空嘅一粒叫做 嗱 器具落去 本身咧呢一个而家阿 O 咧， 佢要入一个咧咁嘅 parts 落去嘅，有个抽气嘢嘅。 我哋逐样嚟 啦，系啦，系啦。 咁首先阿欧咧就拎咗呢个咁名贵嘅开瓶器出嚟，咁佢咧就唔系净系咧，好似一啲开嗰啲咁嘅盖掩嗰啲咧，咁样咁简单揸住一只手啊，佢其实有长度啊，佢嗰支柄咧，哇，都成一个小朋友嘅前半截手咁大， 我覺得佢好似嗰個魚竿嗰、那個握住支魚竿個手柄， 我就覺得佢整完一嚿嘢之後連埋支酒咧，似滅火筒。 佢淨係嗰個手柄位都我估有成10至12 cm 長， 係啊，係啦，總之咧成支輕機槍咁樣。 咁佢個頭咧就有一個有一個好似手抽咁嘅握位， 係。 咁然之後咧就最前方下端咧就有一支好似針咁樣嘅刺針咁樣嘅，仲要好長下喎！呢支刺針係咪尖啄嘅咧？有尖位嘅咧？ 嗰支刺針咧就係一支咧抽真空嘅管嚟啦。 咁嗰個有危險性喎，咁樣真係都 刺針咧 吉到喎， 一懟落去咧支酒樽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傾向好簡易嘅，將呢個開酒器咧懟落去個酒樽個頭嗰度啦，跟住咧一拍一撳咧，你就可以飲到酒入邊酒樽入面嘅酒出嚟，咁你可能即刻會話：喂，做咩唔正正經經開支酒啫？搞咁多嘢，又話喂，又話貴，又話盛咁樣扮嘢啊咁樣。其實咧，因為一啲紅酒咧，經過年與月嘅洗禮咧，好多時候咧，一開嘅時候個木質咧已經啊係已經腐爛咗， 霉霉地 係啦。咁但係咧，唔代表咧支佳釀咧有所影響嘅。特別係有陣時成日話喂八二年嘅唔知乜乜飛咁樣，即係大家睇戲都睇好多啦。八二年，依家2020年，你諗下， 多年喎、啊，真 係40年前啊！ 系咯， 人都老化啦，何况支酒系咪先？ 但系好贵喎，支酒 系啦，咁啊，所以咧，嗱，头先话名贵开酒器啦，咁啊，名贵开酒器系相对嘅，意思系咩咧？你用紧个2000几蚊嘅开酒器，就唔系开支60蚊嘅酒啦，系咪？正所谓成日都常言到，你西九龙嗰啲屋苑嗰啲车位300几万，你都唔好意思拍架17万嘅日本车喺度啦，咁 点啊？ 好啦，咁啊，依个时候我就要示范一下啦。嗱，如果我开得唔好咧，系因为我开得唔好，我唔识用啫。 嗱，而家阿 O 咧就，哦，原来你支酒未开嘅。 未啊。 我想讲多一句咧，就呢一个嘅开瓶器咧，佢有一个不一样嘅设计咧，就系咧佢嗰个嘅有个配件咧，佢系啱啱好咧系卡咗喺嗰支酒嘅酒瓶嗰度。 系。 咁然之后咧就好似有一个有一对马嗰啲。 夹住个樽头咁样， 系啦，好似夹实咗个樽头。呢一个又真系未见过，比较少见。 佢其实咧都几似人哋嗰啲咧懒人咧，中意用手机睇咧，嗰啲手机夹啊，就夹住手机嘅一头一尾咁样，就令到佢可以固定咗个 位置。固定位置， 系啦。咁啊，好啦， 跟住落嚟 就将个其实好简 单，紧张嘅时刻嚟啦， 怼落去。 哦，咁簡單 嘅，即系 O 系一推落去就将头先阿爷讲，系啦，嗰支针就吉咗入去， 跟住咧就打斜少少，根据描述，跟住咧就揿一揿咧，佢头边嗰粒的咧就理论上啲酒咧就会射出嚟。 嗱，讲紧嘅咧就系、 是，原来成功咗啦 O。 哦，原来呢个开瓶器咧，连埋一个咧，好似倒酒器一样啊！当呢个开瓶器咧，嗰支针咧吓，头先描述嘅支针咧，插咗向下压嘅时候，插咗入去嗰、那个酒瓶里边咧，咁同时咧就会变成好似一支饮管咁样咧。可以将里面嘅酒咧就倒埋出嚟，就经过个开瓶器嘅置顶嘅位置咧，有一个咧系出酒器，咁咧佢就会咧将啲酒咧就倒出嚟。 系啦，就好似有饮管咁样咧， 亦都好似个微型茶壶咁嚟噶。 系啦，几得意嗬呢个开酒嘅方法，或者咧叫做开咁咧，佢掹翻出嚟咧都好简单噶啫，因为咧支酒咧完全好似冇开过咁样。 但系你而家倒出嚟就会有。会倒泻噶咯，支酒 会嘅。咁但系你系咪作完全180度咁样倒咧？咁其实咧，如果你摆翻落雪柜咧，斜斜地放咧，呢啲酒咧，其实咧个保存度咧会相对咧，你之前开支红酒个，譬如饮到一半， 饮唔晒， 你塞翻落去个质嗰度咁样， 咁咪好差噶嘛？ 系啦，咁咪好差。但系咧，依家咧咁嘅开发咧，用咗呢一个器具咧。相对咧就冇咁差，你可以摆到两三日噶。 佢令我谂起咧，好似做手术嗰啲微创。 系啊， 微创手术咁啊， 真系形容得太好啦！唉，我真系要俾啲掌声阿彭爷先。 哎呀， 因为咧你真系。 專業同埋一線嘅主持嚟嘅。 喂，大家都係神光第一線啊！ 一嚿咁嘅開酒戲咧， 我哋唔使開 Facebook Live 咯。 一嚿咁嘅開酒戲咧，唔係咁簡單可以形容得咁樣攰形攰聲嘅。而咧呢個咁高科技嘅產品咧，好多朋友都話：喂，你要拍條片先知道點開喎。其實唔使啊，你聽翻神光第一線，你咪知道咯。 你都若莫知啦，冇全部百分百，咁起碼知一半啩，五成都知啦。 嗱，呢嚿嘢都我覺得幾得意啦。你話個價錢值唔值咁貴啊？見仁見智啦。不過我覺得啊，幾得意可以同聽眾以至同我嘅拍檔分享。 我想問多句，因為咧呢個開瓶器都有一啲配件，頭先阿 O 咧有輕輕提過，入邊有一嚿嚿咧，一支支好似咧膽型咁樣。 係 啊。呢、这、一個嘅gas 嚟嘅， 係啊，呢啲類似液態氮咁樣，俾你抽真空嘅時候或者抽支酒咧，個酒質咧，係啦，令到你可以 smooth 一啲。嗱，太科學嘅嘢、或者佢自己都申請咗專利，我都唔係好知佢。 好似子彈咁樣嘅喎， 係啊，有啲氣體喺入邊。 哦，係啊，咁佢附送幾多嚿呢啲咁嘅氣體啊？ 附送都有六嚿嘅，係啊，六嚿嘅咁樣啦。 腹肌咁 喎，係啊，幾有趣啊嚇！呢啲嘢就我 幾錢話？呢嚿嘢 二千零三千蚊啦， 真 系 仲贵咗支酒。 系啊，咁 啊，你估可唔可以攞去开第二啲嘢咧？ 不如试下咯。 系可以嘅，可以嘅。咁啊，之后 罐装汽水啊， 系咯，果汁啊。 咁 啊，开心下啦！政府啊派一万蚊俾大家， 可以自由都得， 可以买四个喎、一万蚊。 好嘢，好嘢，你有潜质做网红带货啊，彭爷。喂，好抵啊！一万蚊你可以买到四个、 开豉油气啊！ 诶，几好啊，开豉油都。喂，多谢阿 O 呢个介绍啊， 多谢晒。 谁和谁缠吻到断的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剩但未真正约会你，唯望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 黎明嘅作品呢叫做顧 家， 顧家 都有咩版先？ 系啦，顧家呢个同居版啊，顧家有冇揮啊？揮唔揮噶？ 我答你唔到啊 ！Sorry 啊， 系啊，顧家揮。 好啦，揿一揿外语歌先。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每一次推出新作品，宇多田光都会令人期待。今次的歌曲不向任何人诉说，旋律带住我哋放慢脚步，慢慢拥抱大自然。在歌词入面讲到，月光照耀底下，我哋单身上路，哼住呢首歌曲，放空自己。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宇多田光》，不向任何人诉说。要同大自然产生共鸣是难的，但是凭着美妙的旋律，会不会容易啲做得到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宇多田光》，不向任何人诉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喂。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呢位听众咧个名字有啲难读，我惊读错。你叫咩名字啊 ？Tania 系嘛 ？Tania，Tania，Tania， 系亚马哈咁啊。Tania 你好， 早晨啊。 你系咪本地人啊？你系咪本地人嚟噶？ 梗系唔系啦，我印尼华侨。 怪不得咧 ，Tania。 哇，都头发长长喎，吓，你同我一样喎。 Namaste， 系啊，条蕉楞啊。 潮州人，嗰时学惊系咪啊？ 哦，福建系咩？就系福建系啦， 系 即系半啦， 继续啦 吓，即系半啦， 即系半，即系半。早晨啊，彭爷爷、基叔、华梅姐， 系我代佢哋诶，同你讲声早晨啊！ 早晨，早晨。 阿Tania， 系。 系，你今日想啊点唱？系点解呢？有咩点唱嘅内容呢？ 应该系21号嗰日，6月21号就系结婚周年，29周年。 哇，29年即系迈向30周年噶咯。 系啊，下一年就争珠婚嘅，应该系咪啊？ 系啊，你问下你老公。系啊，问佢攞粒珍珠啦，要起码大大粒啊， 大大粒啦， 咪系咯， 拳头咁大。 珍珠奶茶唔系嘛，好幽默， 俾好多粒珍珠。 你唔好啊， 唔系呢个老婆抵石悭家， 悭家 帮老公悭翻个荷包啊， 好， 系咁冇计啦，我哋冇仔女。 哦，咁啊好自由咯，你两个。 是啊，只是契了两个契女咯。 哦，契女。咁唔紧要，契女都有人养嘅。 是啊是啊是啊。 应该唔使你养嘅。 是啊 是啊。是啦。咁你同你先生嘅夫妻之道系点啊？有冇啊？ 嗌交就冇乜嗌交嘅。好少嗌交。但系呢依家踏入更年期呢，佢男人更年期就比较麻烦啲。 暴躁啲啫，唔系麻烦嘅。 我都想知道男人更年期会点样啊。 暴躁啲囉，皮。 你又知阿欧。 我睇书㗎嘛。 即 系欧美。阿欧未到啊嘛，有排啊嘛， 你估下， 时个个都有排啦， 有排啊， 有排，唔系咁系点啫？ 下个月先系， 咁系点啫？更年期男人系咪暴躁啲？ 阿彭爷爷想知啊喂， 系啊， 有时系阿彭爷爷，彭爷爷应该让阿彭爷爷学啊嘛， 学更年期，唔系究竟会有乜嘢效果先？更年期男人 会唔会多疑咧？出汗咧？ 系啦，手心冒汗咁样系咪咧？ 啊，唔係喎，有時就好話好到咩咯，但係有時就唔娶唔差唔娶。 哎呀，啊、真係要注意喎。 咁我諗我都有男人更年期。 你行開啦，花邊 乜嘢啊？唔好出嚟認啊！呢啲 係 啊， 唔係佢啱啱講呢個特徵係好多人都有啊嘛。 女人更年期有排啦， 過咗啦可能。 你無謂啊你啊，你唔係臨位啊，而家你無謂。 大家。嗱，我都话啦，一个顾家辉就可以开动到大家搞笑嘅模式啦。 好啦，嗱，咁我哋都祝福咧，阿 Tania， 你同你先生咧就话唔单止嚟紧咧呢个珍珠婚啊吓，有继续咧甜甜蜜蜜嘅二人世界啊，恭喜你哋啊！ 我想多谢香港电台咧，日日、 啊、 都陪我，日日都陪我。我会朝头早晨光开到咧，今晚7:30先熄机咯。 哇，咁咪 out 不 out？ 系啦， 一半啫喎，吓，不过都多谢你嘅支持啦，希望日后嘅日子你会听埋夜晚7:30之后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啦， 或者网上重温咧，好唔好啊？ 系咪啊？ 刚又话 Lux 同阿梅淑梅姐听嘅， 唔系话阿梅啊，淑梅姐好，好多谢你支持啊，呢只歌啊， 系啊， 我仲要。点唱埋俾我个马鞍山嘅早茶加饭局老友记所有嘅成员。 哦，好啦，咁啊听呢首作品啊，嚟自奶茶刘若英嘅后来啊，多谢你电话，拜拜。 唔该晒，拜 拜。 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小，